咁另外第三點咧，就係個國際都必然咧全力維護香港嘅穩定繁榮嘅。咁啊，攬炒派咧，不管係啲街頭啦，同埋立法會、區議會咧，都絕對咧唔係維護香港嘅穩定繁榮嘅。咁而且咧，未來嘅政制裏邊咧，個講話都講得好清楚啦。攬炒派咧，必定咧係要不障礙國者之力，亦都係話咧喺未來嘅政制裏邊咧，唔能夠俾佢哋再有任何嘅職位或者係影響力嘅。咁呢篇講話裏邊咧，其實亦都有幾點咧特別值得大家留意嘅。咁講話裏面特別有提到就係會針對未來的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和區議會的選舉的。這三個選舉裏面，大家知道今年裏面有兩個都會進行的，就是立法會和這個選舉特首的選舉委員會都會進行的。在這些兩個選舉進行之前，會不會對一些具體的選舉規則進行修訂呢？尤其三月就大家知道召開這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會不會有些新的宣布呢？亦引起大家要关注嘅，咁亦都另一点咧，好多人即系会留意到咧，就话爱国嗰个标准啊，就话咧爱国咧就系爱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啦，香港人啦同埋全国人民咧都有一个共同责任嘅义务，唔能够允许损害国家嘅根本制度。亦都就話咧，係中國共產黨領導嘅社會主義制度啊！咁大家知道咧，以往我哋講緊愛國咧，就基本上係即係熱愛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啦。就關於講到共產黨嘅領導呢方面咧，就冇特別提出嘅。咁但係而家咧，就似乎已經包括埋呢個愛國嘅其中一個內容裏邊啦。咁對國家了解唔多啦，同埋咧就對內地存在各種成見同偏見嘅人士咧，但如果你同呢個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限咧，亦都可以繼續積極參與香港嘅呢個管治嘅治理嘅。咁全篇文章裏面咧，仲有相當多嘅其他內容嘅。咁一陣間稍後咧，我哋有機會咧就逐一再探討。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打嚟自由風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電話咧就1872311，1872311。咁大家如果有咩意見咧？或者想发表一下你对于香港未来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到底是会怎么做呢，或者你会不会有你自己的看法，都可以打来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是1872311，先休息一阵，回来再继续谈。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2月23日朝早9点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到香港回归以来20多年，社会每次碰到争议议题，都会产生鼓吹仇视中央和特区政府的言论。 这一连串的事件是令到中央担心，所以中央在这么担心的情况之下，为了让到的情况不可以恶化到另一国两制难以贯彻落实下去，是需要由中央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安全如是，政治体制如是。 中午12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由于要预留预约名额俾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者接种两针，因此预约名额会逐步增加，避免日后唔能够处理新嘅打针需求。 我哋唔想出现嘅情况咧，就系今日我哋所有啲中心预约满晒，到28日之后咧，嗰个嘅中心同时间都会满晒。咁如此类推咧，就头嗰28日就满晒之后咧，之后嗰28日就会完全都会满晒。咁第29日開始咧，你就唔會有新嘅第一針咧可以去處理得到。 下晝4点，政府提出修例，完善公職人員宣誓安排。修例涵蓋區議員，又列明違反誓言嘅處理機制同法律後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 修訂草案嘅內容會清楚解釋有關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嘅提述，引入區議員需作出宣誓嘅規定。以及加入限制，任何人如果曾經因為拒絕或者忽略作出宣誓，違反誓言或者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即喪失在5年內在相關選舉裏面被提名或者當選的資格。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回來，我們正在談關於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出一篇草場的講話，就是 要求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這篇文章就都比較長篇，但內容都相當多，涉及到到底什麼是愛國者治港的原則，還有就到底核心要義涉及什麼問題呢。大家如果是關注的話題或想發表你的意見，都可以打來18723111跟自由風談一下。這個時間裏面就請一位嘉賓先跟我們講一講，就是基本法委員會成員和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梁美芬你好。 是，你好，你好，主持你好。 是啊，是梁美芬，是啊，我們就即看了這個夏寶龍主任的講話之後呢，就他都幾長篇，信息都很多的。你覺得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或者是最關鍵的信息是在哪方面呢？ 最關鍵的當然呢就是所謂愛國者治港呢，是強調在那個管治那個班子。 嗯。 啊、即是說呢，我哋喺邊啲人佢係要管治香港呢？其實本身呢，我自己睇呢，就係佢講嘅嘢呢，只係重申一國兩制當時下，包括阿鄧小平先生佢提出嘅時候嘅一啲初心。只不過呢，香港喺回歸之後呢，就一路呢對於愛國呢兩個字呢好似好忌諱咁樣，除咗佢哋愛國愛港人士係咪，咁呢就變咗就唔提啦。咁其實佢提嘅嘢，如果你睇返呢阿鄧小平喺1987年6月22、23號嗰個講話呢，對住基本法起草委員講得好清楚，而且呢係好基本，佢唔係好84年喺1984年，咁呢就係好基本嘅，就係話你唔好損害香港嘅繁榮穩定，誠心誠意擁護國家恢復行使主權。咁樣嘅話呢，就係、是、愛國者嘅標準，唔理你相信資本主義或者甚至封建主義呢，佢都唔會介意。最主要呢，你哋係要愛祖國愛香港。咁所以呢，喺嗰度其實本身就算鄧小平當時講嘅呢，都已經有個寬度㗎啦。個寬度就係話你唔好做啲傷害國家同埋香港嘅嘢。咁我自己好覺得啦，好可惜啦，香港喺回歸24年啦，而家就係、是、第一，即係好多參政嘅人，特別係持反對聲音嘅人，就唔識做啦，亦都唔識掌握呢個尺度啦。咁啊，真係不斷做損害香港繁榮穩定嘅嘢啦，係咪？我舉例就係你包括叫人制裁香港，啊、經濟政治呢就不穩定啦。第二呢就係、是、你唔係真心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嘅主權啦、啊。包括即係佢要提出自決或者係港獨呢啲呢就更加誇張。咁一國兩制呢話明呢，當時成個設計呢個設計係話明中國呢係一個整體。中國呢亦都係一個單一制國家，但係為咗對香港對國家好呢，就可以容許香港實行完全同國家其他地方唔同嘅制度。 係啦，美芬你呢度呢，我想就問一問呢關於個愛國者標準先，你睇都有提到啦。咁個愛國者標準裏面呢，就阿鄧小平個講話有一部分啦。咁尋日呢個夏寶龍個講話裏面就做佢有提到一點呢，就都引起好多人討論同埋關注嘅。佢就話呢就係、是、呢就這裡有條紅線嘅，就係、是、絕不能允許做損害國家嘅根本制度。都係也就是咧損害中國共產黨領導嘅社會主義制度嘅事情，咁呢度咧係將呢個中國共產黨領導嘅社會主義咧都列入埋係要愛國者嘅標準喎。呢、這個咧似乎以往冇咁提嘅，呢、這個其實算唔算係一個新嘅標準啊？ 呢、這個咧應該講佢只係將呢一個憲法講得更清楚，即係其實咧如果熟悉中國嘅憲法，由佢嗰、那個機制裏面睇住佢點樣設計一國兩制，同埋喺嗰個編制裏面有特別行政區呢，咁你就會對於佢呢一次嘅講法呢唔會奇怪啦。點解呢？因為呢喺2018年呢，即係中國已經係修憲，咁修憲裏面呢係特別呢係加強咗呢，就係即係中國共產黨嘅領導呢亦都係成為嗰、那個即係國家嗰個好重要嘅部分。咁呢所以當我哋講愛國者嘅標準嘅時候呢，咁佢其實就要畫，佢對香港人啦，我只可以講就係畫公仔畫出腸啦。即係呢個一國裏面呢要話埋俾你聽，嗱修憲之後，咁呢就係、是、你哋就唔希望因為呢唔清晰， 就是不 update 呀，即係話咁呢，所以呢你不 update 呢，陣間你又以為呢一樣嘢你又喺度講到過曬火啦，咁搞到自己又冇資格去參選，唔係、我反而覺得佢講得清清楚楚係好事、原因嗱，好坦白講，無論尋日阿夏寶龍主任講嘅，或者今日即係我哋阿鍾局長講佢嘅關於嗰個宣誓嘅修例呢、就算佢唔寫出嚟，其實都是咁樣解釋、咁樣解說嘅。一路以嚟，即係國家嗰陣時又有個104條已經有個釋法㗎啦。咁、但係大家似乎都仲有啲人咧，就係存僥倖之心。咁、所以咧就踩曬界啦，或者過界，以為冇事。咁、亦都唔係話香港嘅法院咧，佢可以去界定最後決定咩叫做喺政治上愛國者。嘅標準啦，你睇到咧，就算你睇翻鄧小平當時嘅講話，佢已經講好清楚，未來特區政府嘅主要成分要係由愛國者，即係愛國者去管治啊嘛。咁所以咧，佢就一定要確保係呢一批人啦。你唔會話係有啲佢根本喺忠誠度都唔肯定嘅去掌握咩嘢咧？咩嘢為之管治咧？佢而家強調係管治班子，就係可以控制香港龐大嘅公眾資源。 是啊，林美芬，這裡也有再跟進一個問題先，因為你提到那個愛國者治港的個問題，那我們都知道即香港或者我們的習慣都是說標準都要定得清楚一點的，那昨天那個講話裡面其實是一個框架而已，即大家理解是不是意味著稍後我們都要定出一些譬如可能類似規例甚至是法例這樣的東西，是具體一點的，譬如哪些人真是愛國者，那有些不是的就可能根本不能夠進入選舉，甚至現在在议会或者其他机构里面都要排除出去的，是不是还需要做多这一步才至叫完成到这个爱国者治港的这个框架的决定呢？ 我自己看到呢就是有几个元素的。其实爱国呢它有分三个层面的。一个是个人情操的问题啦、有些人是天生他自己就根本很爱国的啦。一个呢就是政治伦理啦。即是话而家你要参与管治班子呢，你肯定要爱国先至可以去参与啦，支持一国两制。跟住系法律啦。嗱，法律嘅体现早就有㗎啦。法律嘅体现呢系体现喺呢基本法香港最高法律嘅104条呢。其实讲嗰度提到效忠呢，所谓效忠呢其实就系爱国嘅法律体现。咁所以呢你讲。 即 系 你觉得已经够㗎啦，即系呢个104条。 我认为啦，你听我讲埋。咁今日加上阿曾局長佢哋頒布嗰個咧、其實係對乜嘢係提出咗清晰嘅指引咧？係對要參選嘅人，要參選嘅，譬如區議會、立法會，甚至特首、我相信特首咧，我哋其實嗰陣時講話點樣研究普選制度嘅時候，都已經提過，即係其實即係特首咧，佢亦都係應該係符合同一個標準咁嗰啲去參選。但係咧，如果唔係需要選舉嘅。不過佢可能咧係管治班子嘅一個重要元素嘅，咁嗰度咧就而家我哋嗱法律始終係好清晰嘅，而家就算阿曾局長講緊嗰個法律咧，都係講嗰啲要參選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咧亦都有可能喺呢一度咧，大家我認為我不嬲認為咧應該係越清楚越好嘅，即係唔係唔同嘅人去負責審核就有唔同嘅結果，所以我一路都係好反對咧政府就係交俾選舉主任。 是即是说但梁美芬，咁你哋系法律界嘅背景咧，咁你觉得头先你讲咗几个由情操到政治伦理到法律呢部分咧，好多人想知道或者好留意紧咧，系咪会再需要做一啲法律嘅规定更加严谨嘅？ 我具体嘅肯定佢究竟系用法律啦，定系可能会用一啲指引啦，又或者系喺執行上佢系佢有啲即係我哋話咧，即係因為佢係管治班子啦，咁係一個政治嘅要求啦。因為大家要知道咧，對政治嘅要求同法律嘅要求咧，其實係有一個差距嘅嚇。即係嗰個你去到管治班子嚇，包括我要選，我要做區議員、立法會議員，我梗係要更加高嘅政治情操同埋要求啦。咁但係你對於普通人嚟講，咁佢做嘅職級唔同嘅，或者佢嗰個管治嘅角色唔同嘅時候咧，我相信咧係應該有啲客觀嘅標準啦。我自己個人咧都傾向，即係逢係法律嘅語言係唔同嘅，同你政治要求嘅語言咧個寫法同埋要求，因為到最後咧，如果你話用一個，譬如你用一個指引， 個指引都是要符合法律的、 嗯、 即是你 要準確一點 寫到很多的是啦、 嗯、 你不可以說 我好像要求 我喜歡我的議員我要怎樣怎樣、嗯、那是政治要求、嗯、但是法律上一定有一個客觀的標準的 是這個管治班子裡面包不包括法官在內你覺得、 我相信會包括但是其實法官已經解我認為已經解決了在104條不嬲都有的嘛、 嗯嗯、即是從個宣誓那個 其實是啦104條同埋法官那個的處理呢、即是我自己本人就會覺得交返俾即是司法機構佢去即是那個佢那個、嗯處理同埋在法律上呢其實104條佢已經是有包括埋是法官的啦咁所以喺嗰度呢当然法官咁你104条系香港最高嘅法律啦咁、嗯、即系佢都系要符合即系嗰啲行为啦系咪、嗯、你唔会话法官佢可以、嗯、更加唔应该啦呢、嗯這个就系、是、即系无论各方面都要求都更高啦、嗯啊、你侮辱啦冒犯应该唔会啦系咪、嗯、我 系啊梁美芬嚟咗好少时间啫想问一问你而家有个讲法话呢个五部曲呢可能就经过寻日个讲话咁讲法就冇㗎啦之后中央去处理呢件事啦系咪咁呢即系五部曲系咪已经冇咗、 嗯我只可以讲有可能呢就是因为啦而家大家呢就睇到香港系一个好关键嘅十字路口。 嗯。 咁如果要系作出一啲嘅修改呢喺以往嚟讲呢嗱只有几种途径嘅啫一个就靠全国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啦。 系、 嗯。你睇到逢系政改嘅嘢呢、嗯、包括831啊或者2007年12月27号嗰啲港嗰啲都系。 你返啦系因为时间关系呢要先听一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几宗。新增源头不明个案当中，一名患者在荃湾一间食肆任职厨房，其余两人分别是一名无业人士和一名在牛头角创业街从事电话销售工作的人士。初步阳性个案的患者包括一名63岁男子，有兼职为餐厅开车，接载客人到清水湾一间食肆，患者住在杏花村，有家人初步确诊。旺角帝京饼店有售货员亦初步确诊，住在沙田。另一名初步确诊者是22岁男子，他在农历新年期间在花墟一间花店卖花，住在福华街的唐楼。选举事务处一名文书主任确诊新型肺炎，他在九龙湾国际自贸中心13楼工作，负责选民登记后勤工作，办公室不对外开放，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今个月20号，目前已经入院接受治疗。选举事务处下午已经关闭国贸的办公室消毒，设在该楼层的查询柜位和选举资讯中心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而由于查询热线组的工作地点属同一楼层，因此选举事务处电话查询服务亦受影响，只能维持有限度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政府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今日开始接受网上预约，截至下午4:00，所有由今个月26号至到3月11号两星期的预约已经额满，共有大约70,000名市民在网上预约接种第一剂和第二剂疫苗。政府发言人感谢市民对接种计划的支持，稍后会公布接种的最新安排。加拿大众议院通过无约束力动议，认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

就不是用釋法的，因為它不是解釋一些法律那個字眼。 嗯， 譬如你第一屆的立法會和政府產生辦法呢，它就是用決定的。 嗯， 831人大決定最出名了。嗯，又譬如說延遲選舉那次，亦都是用一個決定的。我們即估計呢，如果是要在近期就住香港的選舉制度，即係好似而家即係好似吹得咁行咁樣啦，咁，就只可以係用全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啦。因為你就算由香港特區政府佢去initiate 佢提出，咁其實咧我哋都冇辦法咧係喺立法會做得到嘅。 嗯，即係都係用呢個人大決定嘅方法，就如果要公布一啲關於即係選舉制度嘅改變。 係啦，所以咧佢其實佢係要用到係好似譬如你我都話即係第一屆或者佢延期嗰啲咧，佢就係用佢一國裏邊即係所謂嗰個憲制嘅權力範圍啦，係一國嘅機制。咁尤其是佢而家係講到咧，就係要係盡量是要確保翻呢個愛國者治港啦，整個主題呢其實同國家是有息息相關， 嚇， 唔係純粹喺兩制裏邊嘅事情嚟咯。 嗯，好啊，唔該曬先，梁美芬。啱同我哋傾嘅就係基本法委員會成員同埋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嘅。咁啊，而家傾緊咧就係關於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嗰篇發言咧，講到關於愛國者治港嘅。咁啊，歡迎大家打嚟電打電話嚟呢個自由風傾下嘅1872311。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有位听众梁先生啦。啊，梁生你好。 系你好，徐先生。 系啊，你好。 你系咪爱国者啊？ 我唔敢自己讲噶。 梗系爱国者啦，我有爱国情操啊嘛。即系话根据阿梁美芬委员所讲，系嘛？咁我哋本身有一个爱国情操啦。咁政治伦理我唔知，我唔识，因为我冇读过政治学。咁跟住一个就系法律嘅问题啦，我哋会守法，系咪？ 嗯。 咁我覺得一樣嘢就，即係我一路聽好專業，似明非明，因為我唔係專業人士。 嗯， 邊個叫愛國呢？我諗我哋不妨為我話我哋自己愛國啦。蔣介石先生係愛國啦， 嗯， 係咪啊？劉曉波我都相信係愛國啦，係咪啊？ 嗯， 喺四人幫未倒台之後，咁啊彭德懷啊劉少奇佢變翻係愛國啦，唔係共產啦，係咪啊？我哋点样爱国嘅话，我觉得我哋都唔及林郑咁爱国。林郑几爱国都好咧，佢唔及我谂民建联啊，吴秋北先生啊，李慧琼佢都唔及佢咁爱国。佢哋好爱国咩？又唔系，佢及谭耀宗咁爱国咩？ 系 唔得咧？谭耀宗好爱国咩？ 嗯， 佢一定唔及韩战咁爱国。 梁生，即系你知觉得呢个标准好难定。 吓，佢另一样嘢，我想讲一样嘢。而家最愛嗰、那個真真正正唔夠膽冒犯愛國嗰個叫習近平咯，係咪啊？我想用一個最後講一句説話，好簡單。一位叫做黃霑，黃霑過咗身，喺生前嘅話係講句説話，佢有愛國，其實係一件好自然不過嘅事，好自然嘅，就好似愛我哋屋企人，愛我哋嘅文化，愛我自己中意嘅嘢，愛我嘅老基。但係唔係中國共產黨嗰種愛法咯。 嗯，明白。好啊，唔該曬你，梁生。是啊，咁啊，到底爱国系点咧？标准咧，好多时都有讨论嘅。咁今次里边咧，就爱国嘅标准好紧要啊，因为你系能唔能够参与到治港啦吓？呢、這个标准咧，就应该可能要有一条线咧，系要做一个标准嘅根据嘅。咁好啦，咁大家要想参与嘅讨论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先休息一下咧，先嚟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o again. 上一集呢，小叔讲到呢，我哋所谓嘅 first language influence, 我哋广东人呢，讲英文永远会觉得有一类嘅音呢，亦都系特别难读嘅。咁就系、是、当然好多类音都好难读啦。咁但系我哋上次讲呢，就系双元音后面再加一个所谓辅音或者 consonant 嘅发音。咁我哋上次讲咧就系 code 呢个字 codeoo 加个 d 音。咁我哋今日讲多另一个例子。我哋 o 完之后咧，未必一定系加 d 音，我哋亦都可以加 n 音咧。呢、這个亦都系我哋咧广东人觉得好难读嘅一个音嚟嘅。例如我哋读一个借贷咧 ，alone，loan，loan，loan， 亦都系咧一个 o 呢个双元音再加一个 consonant。 今次咧系一个 N 音，照读嘅啫，先读 low low low， 跟住 low 完之后好完整嘅 low， 之后再加一个 N 咧，就变成 lone。So alone， repaying a loan， or I'm getting a loan， 亦都系咧呢个字嘅发音。仲有好多字嘅，譬如我哋话 a phone， a mobile phone。仲有咩字咧 ？A cone， C O N E cone， ice cream cone， for example， or 即系雪糕筒啦，或者系 Joan， J O A N， J O A N， Joan。咁呢个系英文名 Joan 啦，亦都系呢个咁嘅发音嚟嘅。咁啊，请大家留意一下咯，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關於愛國者標準嘅問題嘅，咁大家歡迎你打嚟咧，18723111可以發表下你嘅意見嘅。咁啊，電話機旁邊有另一位聽眾嘅楊先生咧，亦都接通咗噶啦。楊先生你好， 喂你好， 系啊，請講。 係，其實咧，我想即係回應翻即係阿夏寶龍佢講嘢啦。 係， 我諗如果阿鄧小平先生今日仲在世咧，或者佢而家即係佢已經已經走咗啦，佢聽到夏寶龍講嘅。講嘅嘢咧，我諗佢會棺材彈翻上嚟啲錢，因為點解咧？我相信佢當日所講嘅愛國愛港咧，唔係好似今日佢咁演繹。我相信好多人都愛國，包括我自己都好愛國愛港，但我哋不是愛黨。OK， 好似正話嘅聽眾咁樣，但係愛國愛港今日就俾建制就俾國內用咗嚟去打壓異己嘅工具，我覺得係十分之唔妥嘅。咁呢個咁抽象嘅概念，點樣可以經得起法律？嗰、那個挑戰呢，例如 ，OK， 我點樣為之愛啊？我點樣可以量度啊？我哋以前嘅嘢有準則，可以全部都係可以計算噶嘛。例如，我好愛我太太，同閣下你愛可你去愛你太太，可能嗰個準則都唔同。我哋點樣去計算呢 o k 係咪我哋要愛到好似北韓咁要喺度跳啊跳啊，流曬眼淚咁樣先叫愛呢 o k 咁其實 個標準問題啦，係嘛？ 個標準係絕對冇得量度，根本我哋應該要點樣去計算咧？ 好，唔該曬你先啦，楊生。咁啊，愛國嘅標準到底點咧？係咪需要立一條法例可以去規定到嘅咧？咁啊，如果你都有意見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啊，電話機旁邊再接通嘅另外一位嘉賓咧，就係公民黨主席嘅梁家傑咧，同我傾下關於今次嘅話題嘅。梁家傑你好， 係你好啊， 係啊，梁家傑我哋而家講到咧就係夏寶龍即係港澳辦主任咧，尋日就篇講話好長。好长篇噶啦，咁佢除咗讲话咧，爱国者有三个标准之外，你亦都讲咗一大堆咧，就系爱国者唔系即系要嘅红线啊，即系不是个爱国者嘅标准咁，呢啲人咧就未来就唔能够参与个管治噶啦。咁啊，梁家杰都见到你咧，就即系寻日都有发表个意见嘅。咁啊，我想再问一问咧，你其实觉得会唔会系呢个新嘅规定之下咧，泛民啊或者叫反对派啊等等，就可能喺未来个政制里边咧，就未必可以再有任何嘅职位噶咯？你会唔会有咁嘅考虑？ 系咁呢个有冇得参选同埋如何选举啊？选举嘅安排同埋细节咧，都全部系喺中央人民政府嘅手中噶啦，去决定嘅。咁呢個我諗經過夏寶龍主任嘅一番演繹呢，我諗都冇咩懸念㗎啦。咁就我尋日聽完夏主任嗰篇演說同埋睇咗嗰個紅文之後呢，我個印象其實就都幾清楚。即係其實而家中央呢係想喺香港呢可以係建立一個可以被操控的选举啦，即是他是不是真的操控我们要以观后效啦，但起码他的论述就是可以被操控的选举来到包装一个可以是实质委任的制度，可以是但是不是要看他怎样拿捏和怎样做法，做得几过分这个不知道，但是绝对就是跟45和68条所讲的普选呢 是兩馬指示啦，是南緣北設大相徑庭的一個安排嚟嘅。 梁家傑，你有講到關於委任，我哋點樣睇得到佢有委任呢個意思喺度？ 即係我話係實質係一個委任啦。咁表面上當然唔係啦，佢話有選舉啦。但係因為咧嗰個選舉咧，你入唔入到閘係由一個行政權力嚟決定嘅。而呢個行政權咧，甚至唔係在港嘅行政權添。是在北京的行政权力。然后呢你那个操作呢，因为夏主任很强调啦，就是因为是爱国者治港嘛。他就会在制度上要完善他的他说。制度完善呢就要等三月两会期间究竟他会通过什么法案啊，或者有什么声明啊，我们先知道啦。但是呢就现在坊间讲到甚嚣尘上的呢，其实就是讲緊他可能要再划嗰啲立法会选区啦，可能会将比例代表制取替啦，是以一个可能是双议席单票制代替啦，咁样即係行返转头啦，咁。咁譬如呢啲呢，就我諗个出发点呢就一定係即係中央人民政府俾你入閘嘅人先可以入閘啦，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你唔係爱国者，咁因为爱国者呢个定义呢，我諗警长你都好清楚㗎啦。其实我哋喺十几年前呢已经係经过一番大嘅辩论嘅。咁当时我哋引述嘅当然就係邓小平先生讲嘅一番说话啦，即係夏宝龙主任呢就讲咗一半，冇讲下面嗰半嗰啲呀。咁当时呢已经讲緊即係爱国者係好主观㗎喎，即係你係冇一个客观嘅准绳㗎喎。咁你变咗呢，你咪可以成为一个当权者手上进行政治筛选参选人同埋呢安排个选举制度嘅一个嗰、那个即係佢嘅利器囉，係咪咁，所以因为佢由入閘与否，如何选举，如何去操作，甚至到呢你今日睇到啦，下午讲緊佢宣誓区议员嗰度啦，係咪咁即係可能宣誓之后你可以上咗任，当选上咗任之后都被 DQ 嘅。咁成样嘢都係由中央人民政府一手找嘅。特区政府呢係只可以配合。尋日我哋嘅特首都讲得好清楚㗎啦，佢只会完全配合。因为佢话呢啲选举嘅嘢呢係中央嘅事嘛。中央决定嘛。咁所以我话其实呢係实质上是可以是一个委任咯，因为是他阴点嘛，其实。 是。梁家杰，如果按照这样的讲法，很多即是分析的人士都看到啦，即是其实是即是我想中央都几决定了要排除一大批的。 是啊。 即是我们反对派的人出一个体制的啦，这个都大家很明白的啦。 是。 但是你作为公民党的主席啦，亦都是即是一些政党的负责人啦，泛民的即是一些主要的核心人士啦，你自己怎样看平这些泛民政党啦，或者你们未来那个角色会怎样做呢，你即系处于个咁嘅时刻里边啊，你有冇考虑呢个问题？你点睇呢样嘢咧？即系即将会发生噶咯，呢个 嗱咁，我哋公民党咧就喺我哋嗰几位即系延任其中被 DQ 嘅议员，发生咗件事之后咧，我哋当然系立即系做咗一啲内部嘅讨论同埋研判啦。咁我哋就觉得议会嘅路咧，就而家完全咧。就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那个他的 操控 之中的。咁变咗呢，佢唔俾你选，咁你又冇得选，或者佢俾你选或者我哋啲选民都唔愿意我哋去选因为嗰个可能已经系经过一个什么审查选举资格委员会进行政治审查之后入到去呢，又有红牌黄牌，又有终身停赛跟住又有又要扣人工，又要用特权法嚟起诉你做刑事嘅罪行咁样。咁变咗可能呢，就算俾你选你都未必觉得哇有意思喎，因为冇得发挥喎咁。咁所以呢我哋都已经諗呢，就係如果真係去到一个咁样係参选完全冇意义或者当选都完全发挥唔到嘅时候呢，咁公民社会就可能係我哋嘅一个即係大家協作嘅一个目标啦。咁我哋有个别嘅人呢，可能係无论你係对文化艺术有兴趣或者你对法治係有所執着你对呢个其他种种嘅 即係公民社會嘅議題係可以同公民社會嘅組織去大家做一啲協作嘅。咁、我哋咪以公民社會一部分一份子貢獻我哋嘅所長嚟到去參與公民社會嘅發展囉、即係可能會去到咁嘅一個 情況。咁即係要離開議會㗎喇，可唔可以咁講？議會嘅路如果按照你咁講係已經走完咗啦。 是我們是被離開議會。 被離開。OK。好，唔該曬你先，梁家傑。 好。 係啊，啱同佢，拜拜。啱同佢傾嘅就係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嘅。咁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返嚟再繼續傾。 冇嘢俾你去集中精神嘅時候呢，咁時間就覺得好慢。 感受時間應該咁講，其實都幾依賴我哋嘅視覺嘅。即係例如有人話，當危機出現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個眼睛咧係會再更加快地轉動，令到我哋感受嘅時間慢咗。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蘇適、 哈林食十年。 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面的自然景色以及孕育的无数生命都令人叹为观止。逢星期一至五清晨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钟杰良、 罗曼荣、赵善恩、 冯杰， 还有我李秋婷，大自然之声，带你聆听自然之美。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峰，我哋倾紧咧，关于呢个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提出一篇一个长篇嘅讲话，讲到关于爱国者嘅标准嘅。咁啊，大家要兴趣参与讨论或者发表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好啦，咁呢个时间里边咧，我请咗另一位嘉宾咧，就系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啊蔡子强咧，同我哋分析一下嘅。蔡子强你好， 哦，大家好。 是啊，就是啊，我哋讲开咧，就夏宝龙嗰个讲话里边咧，就即系提出咗一啲爱国者标准啦，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即系红线啊，即系边啲人唔能够再入围噶啦咁。咁我哋都睇到你有啲分析嗰啲评论噶，咁你提出其中一个咧，就话可能咧系会设立一个叫资格审查委员会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你觉得点解会有一个咁嘅机构？即系你会觉得啦吓，即系你嘅分析里边需要会出咗嚟咧？ 我个推论好简单，因为如果你本身进行嗰个资格审核。集中係講緊呢一個即係議員或者參選嘅候選人。咁當然喺而家機制入面可以用呢一個即係民政事務專員去做選舉主任去審核啦。但如果你已經擴大到去係呢一個即係法官啦、司法機關同埋一啲法定機關嘅負責人，咁其實就選舉主任或者民政事務專員嗰個工作就做唔到呢樣，咁再加上佢一句強調一句啦，喺個講話邊要有呢、這、一個即係、健全法律機制啦、健全制度機制啦咁樣。咁我覺得唯一可以做嘅，你就一定係喺選舉主任、民政事務專員之外，有另外一個機制去做呢樣嘢。咁所以我就相信，即、係你佢好大機會會另立一個咁嘅機制，一個咁樣嘅審查委員會。當然啦，今日睇報紙有啲坊間講，我哋甚至用呢個國安委員會去做，咁唔知會唔會即係去到呢個地步。咁但係問題就，我覺得即係好清楚嘅就係佢唔可以用民政事務專員嗰個機制。咁所以就有，當佢講緊呢一個要建立制度嘅時候，就令人有咁嘅聯想。 係啊，蔡子強，我想問下你咧，嗱，關於即係有呢啲咁樣嘅審查咧，即係其實都係想排除，我諗即係話即係唔符合呢個治港資格嘅人啦。咁頭先我哋同阿梁家傑傾過嘅，咁按照你嘅分析咧，係咪即係未來其實成個政制嘅個體系裏面係想完全排除曬呢啲即係過往我哋所講嘅叫泛民啊，或者反對派嘅議員，即係出呢個議會或甚至建制之外咧？ 我相信咧喺佢嗰個講話入邊咧，有一啲人咧就好明顯係俾點咗名嘅，譬如話攬炒啦、黑暴啦，呢、一個即係話勾結外國勢力啦， 即係講明要出局噶啦，呢啲係嘛？ 講明要出局。咁但係問題就係、入邊如果唔係同呢一啲有關嘅，我諗坊間關心嘅就係一啲溫和民主派未到呢個地步嘅點。咁佢似乎就未講到咁盡，咁我就覺得即係話喺我嘅即係接觸啊等等，咁佢哋似乎咧，我感覺仲係有一啲係會觀望，那個觀望就係視乎佢哋嘅反應啦，視乎香港嘅局勢同埋國際格局嗰個點樣發展啦，佢哋似乎即係仍然冇完全否定到 反对派在香港存在。 嗯， 咁但係呢有一样好清楚嘅，佢就係会否定反对派夺权。 嗯， 咁所以我写文章入面我都将会讲到一样嘢，就我都係一个问号。 嗯， 即係佢好清楚係反对或者唔容许呢一个反对派夺权。但佢係咪即係令到反对派一啲空间存在都冇呢？ 嗯， 咁我就相信呢个可能就係要观望。嗯，但如当然呢，无论如何，即係嗰个反对派第一嗰个范围是大为收窄的，即是可以在议会里面存在，即是可能有大量譬如即是他点了名的那些港独啊、黑暴啊或者等等攬炒都没晒。 嗯， 那另外他们留得低在议会也会面对一个问题，他们的掣肘是很大， 嗯， 好像即是今天刚即宣布那个区议会那个宣誓条例里面那样， 嗯， 那有很多个行为，或者有些坊间讲九宗罪啦， 嗯， 那些九宗罪里面有些是其实比较空泛， 嗯， 那都令到他们本身那个即是个行动的空间或者去进行即是这个反对的空间大大收窄。 嗯， 那就更加我刚才讲三五家那些我觉得就不需要，即是我想就没机会想的 了。嗯，好啊，那么不干涉先啊，徐志强。 OK， 好，不干涉。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啊，蔡子強嘅。啱啱我哋一路傾緊嘅就係關於咧，就係夏寶龍主任講嘅咧，就係我哋國際嘅標準啊。咁到依個時間咧，要先聽下交通同新聞啦。翻嚟咧，仲有自由風嘅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啦，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啊，喺新界嘅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快线，因为有意外啊，而家塞到美林村，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快线有意外，现时嘅龙尾去到美林村。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排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公主道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油站，龙翔道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重镇将会集中在上水古洞，全年合共或者只能够提供大约一万伙私楼。同今个财年相约，他认为长远土地供应仍然不足够，或者会在2023至2024年出现缺口。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恒生指数收市系报30632点，升咗312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2674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30355点，跌咗228点，成交张数5610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63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243点，跌93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707蚊，跌6.5；美团392.8，跌7.4；快手358蚊，跌19.8；中移动55.9，升2.5；阿里巴巴247.6，跌3蚊；小米集团28.1，跌9毫；比亚迪股份225.6，跌13.8；汇丰控股46.7，升2毫；银河娱乐76.05，升6.2；盈富基金30.8系升2.8。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五一信用卡、华尔腾讯娱乐、伟进生物科技、航品生活科技、华融金控。五大跌幅股份系环球智能控股、春能控股、太阳国际、欧科云链同埋华邦金融。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27，瑞士法郎0.901，加元1.262，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408，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89，新西兰元对美元0.731。港金系报1674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5.5美元，卖出价1807.5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红磡绕道落桥位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芜湖街。 另外在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丽景村对出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排到去祖尧村对开。至于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中环广长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两边入口的车龙龙尾分别在欣怡花园和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是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经过的朋友请小心忍让。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咧就第一個鐘頭一路都傾緊咧，關於個夏寶龍咧就講關一個好長篇講話，講關於愛國者嘅。咁啊，我哋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金文峰啦，打個招呼先啦。 Hello， 大家好啊。 啊，金文峰，我諗你都有留意到即係依個新聞㗎啦嚇。咁、這個講話裏邊咧，其實就對於啲即係愛國，即係愛國者治港啊啲標準係點樣啦？咁啊，邊啲人咧就即係將會不合標準啦？咁啊，即係都好詳細。咁我哋咧就第一個鐘頭咧訪問咗幾位即係法律界啊，同埋即係議員啊，即係政界嘅人士。咁啊，金文峰，我諗你都係即係好關注呢、這個政治嘅發展啊，各方面啦嚇。咁啊，你其實你覺得今次裏邊咧，即係最重要啊，即係夏寶龍呢個講話咧，傳達個信息啊。其实是什么呢？关于 其实我觉得有三个信息，简单来讲就是他在那整个讲话里面是 搞清了三个关系。当然他作为港澳办主任讲的基本上就是中央的意思啦。我想第一个就是其实就是爱国者治港这件事，他就讲到一国两制呢是港人治港，但是那个港人呢就一定是爱国者来的。所以呢一定要做好爱国者治港呢先是符合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是第一个。即是将来的一国两制呢其实他就澄清了一定是爱国者治港的。这个我想第一个信息很清晰的。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讲紧啊你爱国者。因为我们其实呢如果我们一路香港人来讲呢，当我们讲到爱国即是中国，其实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演绎。其实呢他自己夏寶龍在这个讲法呢就说你们不要 諗咁多唔同嘅演繹啦。我哋好清晰嘅，我哋嘅愛國者、愛國國咧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咪先？咁啊，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個制度咧就係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嘅社會主義制度。咁呢啲 清楚 嘅，好清楚嘅。咁所以就係話嗱，你如果係愛國者咧，你首先第一，你一定唔會係反對中國共產黨，因為中國共產黨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咁咧，你亦都咧係唔應該去反對呢一個社會主義制度嘅，因為一國兩制咧喺佢哋嘅喺夏寶龍嘅講話裏邊就係一國兩制係屬於社會主義制度裏邊嘅一部分嚟嘅。所以如果你支持一國兩制咧，你就應該要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嘅社會主義制度，亦都冇可能反對即係創始呢個制度或者領導呢個制度嘅中國共產黨。呢個第二個又好清晰。 係嗱，今日風雨依我想問一問下你先，即係你覺得係咪呢個係新加入嘅內容咧？因為以往咧，即係李正頭先呢個嘅演繹都係話咧，即係以往我哋講嘅愛國咧，其實就係比較即係闊啲嘅，即係個光譜可以闊啲嘅。咁按照呢個鄧小平嘅講話咧，佢哋都引述呢、這個啦，1984年嘅，咁就話咧，即係鄧小平當時嘅原話就咧，不管佢哋相信資本主義或者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嘛，我哋咧就不要求嘅，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呢、這个似乎系初心之即系嘅演绎咧，系阔好多嘅，系咪咧？ 我谂早即系正如啱啱所讲啦，即系一路即系由回归到而家，其实当大家讲到爱国咧，即系好多唔同嘅演绎，包括有啲人甚至讲系文化中国嚟嘅，即系我爱中国文化，但系唔等于爱今日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咁样样。咁我谂喺中央嘅角度嚟讲，即系其实佢夏宝龙嘅讲话都有提到，即系经历咗呢几年发生嘅事咧，甚至呢廿几年发生嘅事咧，我谂中央都睇到其实有需要就住某一啲问题，佢哋作出一啲澄清或者厘清。系啦，咁样样，所以咧佢喺先会喺呢个讲话度讲得咁清楚。即系佢就话唔好争拗咁多，即系呢个就系中央嗰个就住呢一个爱国者治港同埋爱国者个国嗰个一个嘅一个最终或者喺呢一个阶段啦咁样嘅一个定义就系咁。咁我啱啱再补翻少少啦，啱啱其实我讲三个意思，仲有第三个意思咧，就系讲紧喺嗰个制度上边，即系佢点样可以落实爱国者治港咧？佢喺制度，其实就两样嘢嘅啫。第一就系香港嘅选举制度，你留意咧，其实佢选举制度今次除咗讲立法会同埋特首选举，仲特别提到区议会选举。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嗰个主导，个主导咧两层嘅，第一就系中央喺香港管治个主导权，第二就系香港政府嗰个行政主导。呢两样嘢都系非常之重要。咁当佢讲咗中央政府喺管治香港嘅主导权咧，其实就将呢一个政制嘅改革咧纳入咗喺里边。咁所以咧就将香港嘅政制改革咧，中央咧喺未来咧都会有一个主导嘅角色，而唔会话纯粹系一个批准啊，或者系听意见嘅角色咯。 系啊，咁其实关于到爱国者同埋即系都点为之叫爱国咧，都有啲具体嘅即系法律条文规定啦。咁咧就即系大家咧留意到咧，其实基本法咧即系好多嘅分析都讲到啦，第104条咧就已经定明咗噶啦。咁就包括咗行政长官啦、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啊、其他司法人员咧喺就职嘅时候都必须要咧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埋效忠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咁有呢条条文咧就足唔足够咧？咁当然呢个就系要研究啦，因为大家知道咧，即系好多时呢个条文咁宽嘅话咧，即系基本法都系好似一个类似宪法咁上下咧，就唔会有具体规定噶嘛。咁具体规定嘅时候到底会系点咧？咁今日咧就呢个政制事务局局长啊曾国卫咧就出咗嚟啦，就咧向大家报告咧就话关于落实呢个区议会嘅宣誓啊嘅要求嘅修例进度，咁以及咧介绍2010年咧公职呢个参选及任职嘅条例草案嘅内容嘅。咁啊，金文峰你头先提到啦，即系其实而家咧就主要咧喺阿夏宝龙嘅讲话里面，包括三样嘢啊嘛，一个就系立法会选举，一个就系选举委员会，即系关于推选行政长官嘅，另一个咧就是、你已经特别提出啦，系区议会啊，都要包埋喺里边嘅吓。咁啊，我哋即系包括区议会里边咧，咁曾国卫嘅讲法就话咧，就系呢个条例草案咧就系内容主要有六点嘅。咁第一个咧，法例里边会清楚咧解释有关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提述。咁第二点咧就是引入区议员咧作出宣誓嘅规定，呢个就系你刚才提出啦吓，即系区议员都要做噶啦，个就吓。咁第三点咧就是宣誓同埋声明嘅条例里边咧加入啲具体宣誓嘅要求，同埋拒绝或者忽略作出誓言嘅后果。 咁第四点咧就系要统一呢个监誓人嘅安排。咁第五点咧就系修订立法会条例及区议会嘅条例咧，定明违反誓言或者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人咧，就会丧失出任公职嘅资格。咁呢啲冚唪唥都好具体。咁仲有第六点啦，就行政长官、立法会、区议会选举里边咧，任何人若果咧系如宣誓无效、违反誓言或者不符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法定要求咧，五年内啊都不得被提名参选及当选嘅。咁啊提得好具体啦。咁啊金文峰，你觉得呢一个算唔算系其中一步系落实咗呢个夏宝龙嘅讲话嘅其中一个具体嘅做法咧？ 我觉得就绝对系啦。即系你见到就系夏宝龙寻日就啱啱即系公开讲完之后，咁样呢边就已经马上有一个条例草案出咗嚟。咁我相信亦都系一个好精心嘅安排啦。我喺个理解上面就系、是，即系而家其实咧就系讲到第啱啱。刚讲到第三点，即系话所有嘅嘢都系要由法律上边去或者制度上边去落实呢个爱国者治港。咁呢一样嘢咧，其实即系曾国卫今日提出嘅呢一个成个草案咧，其实特别啱啱你提到嗰六点咧，其实完全就系希望做到呢一样嘢，就系话将即系。只有就係話喺符合即係中央嘅睇法，就係愛國者嚟講咧，佢哋先可以繼續喺香港擔任呢個公職。咁呢個公職啱啱你都提過啦，即係除咗即係政府嘅官員之外咧，亦都其實包括埋區議員啊、立法會議員等等嘅。 嗯，但如果有咗呢個規定之後，你覺得係咪即係我哋一直都即係今日即係開始節目嘅時候都討論緊，係咪對於我哋一直講緊嘅譬如反對派啊，或者我哋？統稱叫泛民啊，等等呢啲即係所謂非建制派嘅咧，可能係即係大部分地係會即係被請離開議會嘅咯，或者係根本以後都冇乜機會再進入議會嘅咯，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咧？ 我諗又未必係完全可以咁講嘅嗱，因為其實喺夏寶龍嗰個講話裏邊咧，其實都提到即係話我哋要講愛國者治港，但係就唔係話一個叫做清一色，或者叫做得一言堂嘅。其實佢就係話。你哋可以反對，即係我諗係就要政策等等各方面咧，其實佢哋係歡迎反對嘅意見、但係咧，如果嗰個反對係影響到或者係直接去反對，即係啱啱我哋講嘅第二點啦，即係嗰個國家，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佢嘅執政黨，即係中國共產黨，包括佢成個嘅社會主義制度等等，咁佢哋就並唔計落愛國者啦。咁但係其實老實講，我哋睇翻即係你啱啱講嘅，就算我哋俗稱嘅泛民都好啦。咁其實佢哋大部分嘅時間，可能佢哋針對住香港政府提出嘅某一啲政策做出反對，但係就未係咪究竟每一次都係話針對住？中央嘅執政咧，或者針對住成個嘅一國兩制咧，我嘅見到未必係嘅。咁、所以我諗亦都唔好話太悲觀，咁就係話啊，只要一出咗咧，就所有嘅泛民咧都一定冇得玩㗎啦。咁我覺得亦都唔可以咁樣理解嘅。 咁我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政府公布咧修訂呢個區議員嘅宣誓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香港特區嘅要求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嘅你咧，如果係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或者講下你嘅意見。咁好啦，咁啊，金文峰，我哋到呢个时间咧，不如请一位政党啊，呢个就系泛民嘅政党噶啦，就系民主党嘅主席啊罗建熙，同佢参与嘅讨论先。罗建熙你好， 罗建熙你好， 两位你好。 系啊，头先提到咧，就我哋话咧，就都未必咁悲观嘅，即系话咧，可能部分嘅泛民人士咧都入得翻议会嘅。咁罗建熙啊，你自己睇咗，譬如寻日夏宝龙讲话啦，今日又有曾国卫讲翻关于呢啲即系宣誓嘅条文啦。咁啊，你到底系有几乐观或者有几悲观啊？对于你嘅党员或者继续再参与个政制？ 我其实咧就过去呢几个月咧都一直都好悲观噶啦，即系我谂由上年国安法通过啦，到然之后延迟立法会选举啦，到大手部咁样咧，其实每一步都系话俾你知嗰个空间系一路缩窄紧嘅，咁亦都系话俾你知有佢嘅红线系越嚟越多，亦都系越嚟越系容易会触碰到嗰啲红线啦。咁所以我哋即系头先我听到今日通过讲法都好咧，我觉得即系。就算你話係啲反對派嘅聲音，究竟邊啲先至係佢可以歸類為一啲佢可以接受嘅咧？我諗即係呢條線係仍然係好彈性，我哋係捉摸唔到，所以我都繼續維持住過去呢幾個月一路以嚟嘅悲觀。 但係嗱，譬如話而家有啲具體咗嘅規定啦，即係譬如呢啲宣誓嗰啲咁樣。咁啊，劉建熙嗱，譬如你係即係作為民主黨而家嘅領導啦，咁你會點同你？即係黨員，譬如話分析或者考慮點跟進去做咧，譬如話如果政府要求用呢個咁嘅方法，就全體呢個區議員啊等等要再宣誓做一次咁樣，咁你哋會唔會接受呢啲咁嘅安排咧？ 具體就真係未傾啦。咁但係我諗過去我哋一直以嚟其中一啲嘅考慮都係我哋嗰個選民嘅授權係4年嘅授權啦。 我哋喺之前去參選嘅時間，其實都點都簽過一份聲明，咁就喺夾附喺個參選表格嗰度，你一定要填過嘅。咁就係效忠基本法同埋呢個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咁樣。咁我亦都好相信我哋嘅黨員係好真心誠意地去填嗰份嘢，係唔係假發假誓嘅。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即係呢一部分咧，其實就係一啲background 啦。咁但係當然佢而家再新一啲嘅寫法寫到出嚟，究竟佢點樣去定義咩叫愛國，或者點去定義咩為之效忠基本法？咁但係對我嚟講，就係佢好多定義，而家你見到例如佢其中一條就係寫話會做一啲損害或者可能損害香港特別嘅利益嘅嘢，其實呢個係即係空泛到不得了嘅嘢嚟嘅，其實亦都係佢點樣演繹都得嘅嘢嚟嘅。咁所以呢一即係呢啲究竟你話我哋係咪會觸碰到，係咪會有機會？会中招，反而话你发假誓咁样咧，咁呢啲我哋要再去倾咯。 咁你而家初步睇，你哋会唔会有咩担心咧？即系而家譬如话，即系咁多规矩出咗嚟啦，或者我哋叫都系即系收紧紧啦。咁你觉得嗰个议会空间咧，最对你嚟讲咧，即系或者对民主党嚟讲咧，未来有几大咧，或者几大嘅，即系你个都仲可以参与到嘅机会啊，空间有几多咧？ 我覺得嗰、那個形態會有轉變啦，即係空間當然頭先講啦，其實空間就係會，我相信一定係細咗噶啦，即係亦都透過政府去即係去處理區議會而家嘅運作都好，其實你都見到就算冇呢啲條例，我哋喺區議會個空間都係細咗噶啦，即係佢透過佢出席會議，或者佢透過容許你某啲撥款都好，已經係限制咗。咁而家係進一步再去多咗限制啦。咁所以我相信嗰個形態係會有一個幾大嘅轉變嘅。即使即係大家最後決定係宣誓，佢又endorse 你個宣誓都好咧。咁嗰個處理嘅方式可能都會有少少唔同咗，都未定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哋民主派嘅人喺一開始嘅時間去參選，啲市民係投票支持我哋，係希望我哋可以做到一啲工作嘅话，咁我相信我哋都会尽力去喺可以行嘅空间里边都尽力去做。 系啊，罗谦，我都想问一问咧，即系譬如即系我哋就系讲民主党啦，唔好讲其他民主泛民嘅党派啦。咁你都提到就系话，其实嚟紧即系嗰个政治嗰个成个系统又好，个氛围好，系会有一个更加大嘅改变。咁其实你哋即系一路都觉得系议会嘅战线系好重要。咁有冇话谂过之后点样样去即系成个党嘅路线会唔会点样样去改变，而去配合，希望可以继续喺呢个议会嘅战线嗰度可以继续进行你哋嘅政治工作咧？即系包括即系会唔会更加去主动咁样样同中联办去做沟通啊等等各方面嘅嘢？ 我自己就觉得咧，我哋一路以嚟所做嘅嘢咧。都係完全符合基本法啦，亦都係完全即係同香港嘅法律係冇抵觸嘅。咁所以我就唔係好覺得我哋要去如船就陷，又去遷就一下邊啲咁樣。咁我覺得就我唔係好見到有啲咁嘅需要咯。咁但係同一時間，即係我諗我哋都係會去諗就係、是、當議會呢一個地方。係有咁多限制嘅時間，咁我哋如何去處理，或者我哋如何去看待未來我哋嘅議會呢？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要去討論嘅一啲問題，而我相信即係社會裏面亦都係一定會逼我哋去討論呢一個嘅問題啦。咁所以呢一度我相信呢個嘅立法啦，或者之前。尋日夏寶龍嘅講法啦，咁都會係喺我哋嘅討論裏面會係有一定會係包含在內咯。 我又睇翻下，即系今日即系政府嘅讲法啦。咁啊，即系嗰个新嘅条例里边咧，都有一个正面清单，亦都有一个负面清单嘅。咁啊，负面清单里边咧就都列举咗好几项咧，即系一啲行为啊，即系就系如果触犯咗就有问题噶啦。咁嗱，譬如话头先咧，就阿卢建熙你讲咧，就话即系你觉得民主党咧都完全符合嘅吓，即系爱国爱港咁。咁但系里边又都有啲提到嘅，譬如佢主张推动或者实施香港嘅独立建国啦，参与就。以香港獨立為宗旨的組織啦，咁同埋咧亦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尋求外國政府或者組織干預香港特區事務呢啲咧，都係負面清單裏邊噶。咁嗱，民主黨裏邊咧，我都知道即係對於頭先講嗰啲問題咧，即係港獨等等都有你嘅立場咁，但係咧就無可否認咧，你的確係同佢一個政治類別啊裏邊嘅時候咧，我諗就一直都將你劃埋即係同一組別噶啦，應該差唔多係嚇。或者你對外國被人制裁啊，即係早前嗰啲嘅態度啊等等啦，都係同即係我諗即係中央或者即係我諗係。中央所定的即係愛國愛港的標準啊，好明顯有距離添。 咁你哋点睇呢样嘢先啦？第一，你系有距离嘅。咁第二，到底你系将呢距离，你哋自己要修正你自己去符合咗而家新嘅规例啊？呢阵时系点做咧？咁因为如果唔系啦，你自己话你觉得可以符合啫，但系佢个负面清单里面佢话你都唔系，咁可能你哋就要出局噶咯。咁你哋点样具体去回应呢个负面清单或者嘅要求啊？等等咧？ 我都系觉得我哋一直以嚟咧，嗰个做嘅方法咧，其实都唔会去违反到基本法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香港系以一个即系起码你就算唔系法治，你都即系如果我哋用紧中国标准依法治国都好咧。咁我唔系好睇到我哋点解会去违反咗啲咁嘅嘢嘅。咁但系即系当然喺政治上，究竟佢系咪会将我哋归类做成个反对派都系嗰堆人啦、啊、咁样。咁我当然我唔会十分乐观啦。但系即系喺斗外国呢啲咁嘅范畴咧，你系冇可能说服到香港人。即系例如你华叔咁样，咁你唔通话佢外国咩？咁系咪即系咁？例如梁君彦咁样，佢系因为要做立法会主席先至去取消自己嘅英国国籍，咁然之后佢就好爱国、哦。咁呢啲外国嘅标准，你俾香港人嘅榜样，咁系一啲咩嘅榜样？咁我觉得反而就系中央政府同埋香港政府要自己谂清楚咯。 咁嗱，讲下民主党先啦。民主党亦都有一两位咧，即系而家都系即系喺个即系都属于即系我谂即系中央都要想将佢即系排除噶啦，即系有部分啦，即系你嘅立法会议员里边。佢哋将会点样即系应付而家咁嘅新形势，或者你自己有冇？ 我相信我哋都系会继续做好自己认为系正确嘅事嘅。即系我都系嗰句，我仍然系觉得我哋过去做嘅嘢系冇违法嘅。即使佢用国安法拉咗我哋啲立法会前立法会。都好，或者我哋立法会嘅初选嘅朋友都好，我唔会觉得嗰样嘢系违法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咁我亦都会相信我哋喺眼前有啲要做嘅工作，例如大家可能仲系区议员嘅话，咁啊可能喺区议会嘅工作，我哋喺地区嘅工作，咁我哋咪继续做好咗先咯。咁之后会系点样嘅话就，之后再算啦。我觉得做好眼前嘅嘢先啦。 好啦，咁啊唔该晒你先啦， 唔该晒， 好，谢谢。 系啊，啱同佢倾嘅就民主党主席阿罗建熙噶，咁啊啱倾紧嘅咧就系政府就公布咗啦，就系修订呢个区议员咧宣誓拥护基本法同效忠特区嘅要求嘅。咁啊，金文峰，你觉得头先听完阿罗建熙咁讲，会唔会觉得佢有啲乐观咗啊？即系你觉得自己冇嘢，系咪就真系冇嘢咧？ 咁啊，佢哋嘅立场当然系觉得自己系拥护基本法噶啦，咁呢个好明显嘅。咁但系啱啱其实你都提到一样嘢，即系话而家就系讲紧有一啲本地嘅法例即将要立啊嘛。咁究竟呢个本地法例，其实你啱啱都有问到佢，咁呢个本地法例，佢哋觉得会唔会系佢哋触犯到咧？咁其实佢暂时都冇正面回应，可能佢都要同佢啲党友倾一倾啦。因为其实佢只要围绕住咧都系基本法，但系佢个本地立法系点样样咧？其实可能佢哋都要倾倾，或者我哋将来都要等个案。 好啊，我先听下新闻。 需要延长第599章下相关规例嘅有效期至今年9月30日，包括口罩令、由海外到港人士需强制检测等七项规例。天气概况，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朝早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而日的气温22度，相对湿到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九龙啊，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喺红磡绕道落桥位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曾经阻碍第三同埋第四条行车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啊，龙尾去到学园街嘅。之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红磡绕道落桥位，即系理工对开嗰度啦，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多车，龙尾学园街。龙翔道荃湾近住黄大仙竹园道对开快线呢，亦都系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嘅。新界呢，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喺丽景村对开亦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嗰度嘅交通就回复正常嘅。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而家翻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多车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嘅。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咧就仲系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城门隧道公路咧都系慢车啊，龙尾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嘅大围入口。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会靓啲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财政司司长宣读财政预算案， 同日下午 直播预算案记者会， 下午5点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点 财政司司长热线。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峰同大家倾紧嘅咧，就关于政府咧公布修订咧呢个区议员嘅宣誓要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香港特区嘅要求啊。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峰倾下嘅。咁今日有我同阿金文峰喺度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咧就有位听众阿陈先生咧就接通咗啦，同阿陈生倾下先。陈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系啊，系，请讲。 即系今日阿爷整呢啲咁嘅辣嘢辣椒啦，当然吓。 嗯。 咁啊，始终都系啊。唔系话认真咩嘅，都有个谱嘅。 嗯嗯， 我谂佢啦，都行翻新加坡嘅模式啊。 系新加坡模式点样啊？ 新加坡模式就唔会系好咩嘅，毕竟香港咧仲有一国两制。 嗯， 佢都成日坚持话要一国两制。 嗯嗯， 咁啊系新加坡模式啦，唔会太过离谱。 嗯， 不过咧，泛民嗰边咧真系要检点啲。 嗯， 就话多啲注重民生，唔好再搞啊。 嗯， 啊，共产党啊已经整咗个国安法。 嗯， 跟住将。美国领事馆花园道嗰度都搞掂埋咧，呢个大本营系嘛？ 嗯， 冇得玩噶啦， 冇得玩。 咁啊，检点啲啦，行翻新加坡嘅模式啦。我意思就系咁啫。 好，好，唔该晒你，陈生。 唔该晒。 咁啊，但系又值得研究金文峰点为之叫新加坡模式啊？新加坡模式好多元素。 其 实 系我系啊，但系佢可能阿陈生都未讲到出嚟。不过唔紧要嘅。不过我谂佢讲多一样嘢，其实啊，即系始终都系中央都系希望一国两制继续行。咁当然。其實呢件事就是究竟一國兩制裏面那個兩制究竟是怎樣樣在微調呢或者調整呢、嗯、其實都 是在夏寶龍裏面的講話裏面講了、就是、既可以保障到香港的人權自由但是同時也可以保護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其實我想他們現在在制度上就是希望做到一個平衡 嗯，但我想即係喺而家大家又即係關心香港嘅政情啊，或者即係諗關注香港啲政治發展嘅朋友咧，都留意到咧，其實就即係個收緊咧，即係嗰樣嘢咧，其實都好明顯嘅。即係收緊，我諗就由即係我諗由2003年開始啦，其實即係大遊行之後咧，就開始即係中央都要研究到香港點解成日咁多嘢發生嘅咧咁嚇。咁跟住咧就可能唔知金文峰有冇留意到，即係 當時慢慢2006、2007都開始提出，即係話要有兩支管治隊伍啊咁。咁但係當時都係仲係比較即係喺水面下邊啦嚇，即係唔係咁高調甚至咁公開嘅。咁啊，再到今年嘅即係諗街頭事件啦，同埋咁多事發生之後咧，就已經好清楚啦。即係諗中央所謂叫全面管治權啦。咁啊，依個已經係出咗台啦。咁再到頭先我哋講嘅夏寶龍呢個講話嚇，再到呢啲係啦個操作已經一層一層去到。咁但係當然呢個咧就係到底對香港呢個兩制所謂。真係會幾大影響咧，同埋我諗對香港嚟講，尤其特別大家重視嗰個國際聯繫咧，即係呢個始終我哋呢個制度由英國人開始落到嚟咧，始終都我哋叫比較西化啲噶啦嚇，即係呢個好，即係呢個大家唔能夠否認。而中國我諗兩隻都係希望呢度發揮到作用噶嘛，係嘛？即係你如果完全同內地一樣嘅，咁使乜要有香港咧？ 咁亦都唔需要香港啦。 冇錯，即係呢個，即係我諗係即係未來嘅制度點改都好咧，起碼都要即係要研究呢樣嘢啦，係咪？咁好啦，咁啊，金文峰，我哋不如傾到呢度，暫時到呢度先啦，好嘛？咁啊，有關呢啲即係政制嘅話題咧，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嘅，因為咧就三月份咧，大家都知道啦，喺北京開嘅兩會咧，好多人都覺得咧，可能即係中央啊或者係人大嗰邊咧，仲會有啲宣佈嘅。咁啊，喺呢個話題嘅時候，不如我轉翻落去咧，就都講下即係香港另一個經常即係最近傾嘅話題咧，就係講關於安心出行 嘅。 好啊，咁要安心出行咧，就大家即係電話機旁邊嘅你唔知登即係 download 咗未啦嚇。咁但係據政府咧最新嘅講嘅數字咧，就由政府嘅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透露的最新数据话咧，就系呢个安心出行的 app 咧，就累积下载咧就接近279万啦。咁啊，数字系相当大嘅。咁但系咧，就有网民咧就质疑，咁就话咧就透过呢个即系分析网站咧，咁啊发现咗 Android 版的安心出行咧，就喺16个国家同地区的程式商店咧就排名第一。咁啊，包括咗好多中美洲同太平洋的岛国。咁咧就好多人覺得咧就咁依安心出行俾香港人用嘅啫，咁點會去到嗰度 download 咧？咁咧就自然得個結論咧，或者個觀察咧，或者一個疑問啊質疑咧，就話咧係咪有啲人為嘅程式購買個下載量咧就篤數咧咁樣？咁啊，金文峰，我唔知道你即係 download 咗未啦嚇？ 係，我都 download 咗嘅，啱啱入嚟講就都有篤到嘅， 篤咗 有數。 咁啊，但係就好多人都仲係好有疑惑或者好抗拒嘅，甚至係 都有嘅。 咁啊，好啦，咁如果有呢個篤數嘅質疑，你覺得其實反映咗咩問題咧？ 我谂其实第一样基本嘅就当然就系即系市民对嗰个政府嘅信任程度啦。咁其实啱啱我都讲到啦，即系就算系啊，我哋特首寻日去打支针啊，都有人怀疑究竟系咪安慰剂咁样样。其实即系大家当然我知道系有一批人咧系对安心出行成个计划啦，都系有疑虑嘅。特别系觉得会唔会即系政府就话系嗰个资料就摆喺各自嘅手机啦。咁但系亦都好多人有怀疑就系唔系真噶咁样样。咁加上即系有一。咁佢哋就覺得咁我都唔會下載，可能佢哋嘅身邊嘅人都唔下載嘅話，咁點解會咁大個數嘅呢？加上個數原來係外國嘅喎，咁其實一步步推落去咧，其實我覺得個懷疑係合理嘅。咁至於係點樣樣咧，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問到即係有關嘅部門嗰啲負責人啦。當然就係、 是，係啊，即係呢個咧，就我諗即係對政府嘅信心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你叫觀感啊。 冇錯， 即係總之有啲咩嘢就懷疑係嘛，甚至有啲人咧就特別要質疑啊，到底係咪真咧咁？咁呢個篤數咧就我哋咁睇咧，即係大家都做過啲網上嘅推廣啊，或者要熟悉啲網上或者社交媒體，你都知咧，就你係可以買嘅，即係。要 like 嗰啲嚇， 佢好平嘅，係啦，好平， 可以做起條數啲係真嘅。咁但係我哋話去到政府咁，點解佢需要咁做咧？或者佢做咗之後，即係想要達到咩功用咧？咁當然就係希望個安心出行即係多啲市民支持啦。咁但係如果係假嘅話，咁你都冇意思㗎，係咪？你真係想啲市民用㗎嘛？咁到底呢件事裏邊咧，大家點分析咧？或者如果你覺得安心出行你係咪已經用咗咧 ？download 咗咧，或者 download 咗之後好唔好用咧？或者如果你係真係完全堅決都係唔用嘅，又點解咧？咁都可以打嚟自由風咧，同我哋傾下啦，或者係分享下你嘅意見咧。咁我哋電話咧就係1872311。1872311，咁歡迎你打嚟咧，同我哋傾下嘅。咁啊，關於呢個Apps 下載嘅數量即係增加得咁緊要咧，咁啊，資訊科技處咧就因為都即係。當然係否認啦嚇，即係佢哋覺得就唔係咁做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即係科技界嘅朋友咧，都提出咧，就可唔可以開放個源碼嚇，即 係 嗰個 source code 啦。咁咧就等佢可以即係譬如話真係大家鑑證下啦咁樣咁。咁到底係咪真係咁可以做得到嘅咧？咁嚇咁如果電話機旁邊你都係資訊科技界嘅人士咧，或者都熟悉呢啲咁樣嘅即係資訊科技嘅玩法嘅，我哋叫做啊，咁亦都可以打嚟咧同自由風傾下咁嘅電話咧就1872311，1872311，咁啊歡迎你可以打嚟咧，都可以發表。意见嘅，咁啊，金文峰啊，咁我哋就准备即系接一啲电话，咁但系电话未嚟之前咧，咁我哋再继续讲下先啦吓。 好啊， 咁啊，到底对于今次呢个即系资科办咧吓，即系否认嘅，即系佢哋话即系所谓叫督数呢个咁嘅讲法。咁但系你自己 覺得嚟講咧，即係如果呢個安心出行咧，即係呢個即係受唔受歡迎啊？即係到底對政府嚟講點解咁重要咧？咁 我諗咧，其實就係都幾清晰嘅，即係社會即係而家大家都知道，即係自從即係個社會事件之後咧，個社會好撕裂。就算用安心出行，而家呢刻都係好撕裂，即係其實立場分明嘅，即係藍黃分明，藍嘅就真係會多啲嘅。即係我識嘅朋友咁啊，黃絲就真係相對話，我絕對唔會用噶啦，我絕對唔會。 好堅決 嘅， 好 堅決係啦。即係我就係話用一個 app， 其實都係立場鮮明嘅。而家即係所以所有同政府有關嘅嘢咧，我相信都係立場鮮明嘅。即係彷彿就係你用同埋唔用咧，就已經係代表咗你對政府。府嘅支持同埋反對，即係有個咁嘅背後嘅一個嘅咁嘅動力喺度。咁所以就係而家其實就係個安心出行咧。其實我諗大家針對嘅都係即係因為政府嘅一個 Apps 咧。咁所以咧就大家就話哦，咁我支持政府嘅，咁我梗係要。下載嚟用啦，咁樣樣咁啊！我反對政府，甚至我懷疑政府係想攞我啲個人資料嘅，咁我梗係絕對唔會去用嘅。 咁啊，所以除咗呢個即係科技因素之外咧，其實喺政治啊，或者係甚至係即係市民對政府嘅信心咧，其實都好大影響噶。咁我哋而家傾緊咧就關於安心出行啊，咁咧就最近咧就係呢個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公布咗個數字咧，就話而家下載咧接近279万啦。咁但係有啲網民咧質疑咧，呢個係咪真嘅數目咧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课题有兴趣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咁好啦，咁我哋而家就接通咗啦。咁我哋就接通咗咧，就系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嘅副总监啊，黄志刚咧，同我倾下呢个话题嘅。黄志刚你好， 志刚你好， 你好啊，陈景祥、金文峰， 你好。嗱，啱啱我头先讲咗好多个背景噶啦，已经 系 咁咧就即系你哋系专家啦吓。为今次你哋设计呢个即系安心出行噶啦。咁你哋而家即系点样回应一啲即系呢啲咁样嘅质疑？即是说是做有些是造假的或者甚至是督数的这 样。多谢两位给个机会我解释一下。其实呢我们昨天呢都出了一个我们那个Facebook post 啦。呢即我首先呢就我都觉得很奇妙为什么即我们的网民呢真的很很有创意咁呢就亦都很关心我们安心出行啦咁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呢就即係多謝佢哋，就幫我哋咧，即係提高我哋嘅知名度嚇。即係嗱，咁首先講咧，就話佢嗰個今次嗰個講法咧，就話我哋個下載量好多話即係有毒素啊，或者好多水分咁樣。咁首先當然啦，咁我哋一定要求證嘅，咁即係做咗個 fact check 啦。咁嗱。咁我就唔係好明咧，即係嗰個嗱，其實你話排嗰個排名咧，就真係係嗰啲平台，即係嗰啲 App Store 去排嘅啫。咁啊，同我哋完全都即係我哋都冇得去估計佢點樣排法。不過個事實就係話咧，我哋睇翻我哋都係問翻 App Store 攞個數嘅啫。咁我哋睇翻有18个叫做唔同嘅地區嘅 App Store 咧，都叫做有個排名話我哋安心出行咧排第一。咁但係裏邊咧。有好多咧，其實原來個下載係零嘅。譬如頭先有好多網民成日提話咩什麼咩巴布啊，一間又話呢個百慕達啊，跟住就斐濟啊呢啲咧，開曼群島呢啲，我哋睇翻嗰個數，即係喺個網喺個平台話俾我哋聽，個下載數字係零嘅。咁 係可以睇得到嘅，依個公開嘅。 睇得到嘅，公開嘅，即係大家就可以上去睇嘅。所以唔好就咁聽人雲亦雲啦。咁我哋成日都話要 fact check 啊嘛。咁正正咧，就香港呢個 region 嘅 App Store 咧。就超過260万，咁我哋計出嚟咧，當時就係97%啦，咁即係話剩翻3%到。嗱，咁當然有啲唔同嘅數字咧，即係響唔同嘅 App Store 咧都係多嘅，譬如話我哋內地啦，咁有40000几，話譬如話澳洲咁都有1000几，呢個加拿大咁都有1000几，嗱。點解會有呢啲數呢？其實我自己親身呢就係真係一個親身嘅一啲建議嚟嘅，就係人哋俾我嘅，就係、是、當我哋11月嘅時候推安心出行呢，咁亦都有好多我哋支持我哋嘅 app 嗰啲朋友仔啦，咁即刻就話俾我聽，我下載唔到你嘅 app 喎，咁樣。咁點解呢？因為佢本身係啲即係外國嗰啲朋友啦，嚟香港做嘢嘅，咁佢自己就已經用緊一個外國嘅 app store。佢掛鈎咗㗎喇，佢個 Apple ID 嗰啲都係咁樣用緊嘅。咁如果因為要下載我哋個 app， 咁要轉去香港嘅 App Store 呢，咁程序又好麻煩啦，再加埋就佢即係之前下載咗嗰啲用緊嗰啲 apps 呢就全部用唔到喇喎。咁所以呢就變咗呢，我哋其實就 諗緊啊，咁既然香港都有好多我哋啲即係響外國旅居香港嘅一啲朋友啊，做嘢又好，讀書又好，咁其實佢都係我哋都係鼓勵佢要咩㗎嘛，即係要做好佢嘅出行記錄㗎嘛。咁我哋就係做咗一個都係一個禮拜到嘅，就係將個 App Store 咧，我要擴闊翻去全球都可以下載，咁令到呢啲即係唔同 App Store 嘅人咧，都可以直接下載到我哋個 App 喺香港用得到。咁簡單嚟講咧，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啫。即係咁啊，至於話啊，你話其他國家真係你下載我哋嘅 app 其實冇乜用途噶嘛，因為佢根本冇我哋嗰個 QR code。咁反而咧就係、是、會唔會因為我哋呢一排，即係我都係我哋都問緊嗰兩個 app store 究竟點解無端端有啲下載零嘅，但係你話會排行榜第一嘅咧咁樣。咁我哋估啫，都通常我個人嘅估計啫，因為 app store 都話唔到俾我聽。會唔會就係因為呢一段時間我哋嗰個下載量高？即係受歡迎程度高咗，咁其實嗰啲平台就自動就會計一啲排行榜咧，就去 promote 埋俾其他嘅國家咧。咁呢、這個即係我都唔敢肯定。咁但係起碼個實際嘅事實就係個數字好清楚啦。即係話真係香港 App Store download 嘅就係佔咗成97%。咁剩翻大概2-3% 咧，就係其他地方啦。咁呢個我覺得都好正路嘅喎，個數字嚇。 係其他地方嗰啲啊，黃志剛，你講緊就譬如話頭先講緊內地40,000度啦，澳洲、加拿大1,000+，係咪就係呢啲啊？即 係剩低三成咯。係啦，咁加加埋埋咪就係剩翻嗰兩三成咯。咁當然仲有第啲嘅，咁即係譬如話你話三位數字嘅，譬如法國咁樣，咁佢有700+， 即係好少啦嗰啲就 好少。嗱，你就算內地我哋香港肯定好多好多無論是香港的朋友或者是內地朋友，他買那些手提電話甚至乎他掛勾那個 App Store 都可能會是內地版的、所以有40,000+又不是真的多很多的、那個、數字、所以我覺得即這個就是個事實啦，即至於你說、為什麼我哋咁多地方都排行第一，咁我真係要問返即係問返嗰啲 App Store 點解會咁幫手啊，即係幫我哋宣傳。 嗯，係啊，黃志剛，其實都想問一問，除咗啱啱嗰個叫做下載個數字之外呢，其實都收到即係話有啲IT 界嘅人士呢就希望政府呢就可以開放嗰個源碼。咁但係政府暫時就唔考慮，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嗰個諗法係點樣，點解唔肯開放呢？其實開放咗係咪更加會令到即係IT 界嘅人士可以一齊可以令到完善成個 Apps 呢？ 其實呢即係咁講啦，開放我明嗰啲我哋啲朋友仔個睇法嘅，咁即係你要全部透明公開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呢開放源碼都唔係一啲萬能事嚟嘅，即係其實都會有帶出一啲其他嘅問題。咁我哋其實上一我哋都不斷咁樣澄清或者係解釋㗎啦。簡單嚟講，譬如話我哋而家講緊，如果政府係將成個程式開放源碼嘅話，咁但係我哋又要顧及咧，即係譬如話我哋嗰、那個同我哋幫手做呢個 app 嗰、那個呢、這個生產商啦，即係嗰個軟件嘅開發商啦。咁我哋亦都有幾間大學咧，係同我哋合作緊，即係嗰啲佢哋嘅研發團隊咧，係用緊佢哋嗰個知識產權去做一啲幫我哋手做一啲嘅曲，咁佢唔收錢嘅、哦。咁只不過咧就話佢又想幫助香港啦，咁佢又會做一啲即係做一啲嘅佢嗰啲 modules 啦，就我哋亦都俾個平台佢咧就係測試，譬如話點樣去再方便啲令到啲市民用嘅時候咧，就譬如我哋近排我哋成日講話我哋有一啲叫做自動離開嘅功能，或者一啲藍牙偵測嘅功能係咪可以加落去咧咁樣？咁呢啲其實係我哋啲大學團隊去協助幫手做嘅，咁亦都我明白嘅，咁即係譬如話就算唔係大學團隊呢啲曲。咁你話你嗰個生產商，即係你幫你做嗰個合約承辦商，其實都係政府收政府錢做嘢嘅啫。咁但係其實佢哋忘記咗一樣嘢咧，就係其實而家我哋嗰個本地嗰、那個即係嗰個軟件生態咧，好多時就係其實嗰、那個軟件嘅，即係或者嗰、那個合約承辦商咧，有好多時咧係用緊佢自己開發嘅一啲嘅源碼或者一啲嘅軟件，然後配合你嘅需要咧就加一啲嘢落去。咁好啦，咁如果我要開放源碼，我係咪開埋佢自己公司嘅知識產權俾大家睇咧？咁樣，咁當然嗰個第一開頭我哋嘅合約冇咁講啦。咁如果真係要咁講嘅話，咁個成本一定好高喎，因為佢開放咗之後咧，其實佢自己嘅知識產權冇咗喎，或者甚至乎佢有機會咧就係俾佢嗰啲，譬如話啲自己啲業界嗰啲，譬如話朋友又好，競爭對手又好，咁我咪可以參考到佢啲曲咯。再加埋另外一樣，我哋都要考慮嘅就係話咧，因為我哋呢個軟件咧， 其中一個我哋嘅目的就係幫啲市民登記佢嗰個出行記錄擺喺佢自己個機嗰度。咁我哋咧就加密咗擺裝裏面嘅。咁呢個大家就成日講話我好重視私隱咁樣樣。我啲記錄咧就算擺喺個電話度咧，會唔會有機會俾人拆解到㗎咁樣樣？咁如果我個原碼太即係我全部打開曬嘅話咧，咁有機會就算佢唔係話做咗一個叫解密嘅一個功能。佢淨係知道我用緊一個叫乜嘢加密解密嘅一個嗰、那個模，即係嗰個程式嘅方法嘅啫。佢冇我嗰個叫種子，但係咧，我會唔會有機會就算而家我冇開放原碼都有好多網民咧好有創意嘅、哦，佢做咗好多咧似是而非嘅網站咧，就或者係啲 apps 咧就扮我哋、哦。咁啊，差啲去到一個階段咧，就係直情係教埋人哋點樣去假扮呢個網站添，咁即係有啲侵權嘅咯。咁但係如果我原碼開放曬嘅話，咁啊更加容易俾人製造一個更加相類近我哋個網站嗰個咁樣嘅或者個 apps 嘅一個。程式咯，咁即係呢個亦都唔係大家想見到嘅嘢嚟嘅，嚇、即係呢個亦都變咗令到我哋抗疫嘅工作咧，就更加即係添煩添亂咯，我覺得。 阿黃志剛嚟嘅都有啲人，即係正如聽講咧，即係一路都係好即係如果有抗拒嘅咧，就係始終都係話即係點解政府要即係會可以追蹤到我嗰個行蹤嗰樣嘢啦。咁但係新加坡咧，其實都發生咗一件事嘅，即係大家知道啦，即係最初佢哋都係話即係唔會有呢啲咁追蹤功能嘅，咁但係後來咧，即係啲官員咧當地嘅咁啊承認咧就係可以。用于警方进行刑事侦查嘅咁样，咁啊喺市民对呢个私隐嗰种关心啦，你头先就分析咗啦，咁但系其实真系有冇一啲方法，点样可以令到人哋真系放心啲嘅，可以比较清楚地知道咧，啲资料系点样保护起个手机，系唔会俾人追踪，有冇办法可以有啲比较强而有力啲嘅做法，令到人增加个信心咧？ 好明显咧，即系我哋开发嗰个程式咧，同新加坡好唔同啦，因为新加坡本身就系一个实名登记，亦都有大台喺后边咧记住咗你嘅行踪嘅。只不过咧就系话佢嗰个行踪咧，除咗我哋做防疫抗疫咧，佢又交埋俾做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刑事嗰啲侦缉啊嗰啲咁样啦。咁、而我哋真系重复讲咗好多次，亦都我知道有啲业界嘅朋友，无论佢信唔信我哋嘅 app 度咧，佢都拆解过一啲。我哋裏面啲程式咧，去睇過咧，佢都冇發現到話我有任何嘅一啲話上傳一啲資料嘅。咁佢真係自己有講嘅。咁但係佢仍然都係話唔相信啊，你第時會唔會咁樣做咧？咁樣。咁所以我有少少咧，即係你嗱，我哋已經係重複咁樣講咗好多次，就係話，首先你根本係唔需要登記任何姓名啊，其他嘅個人資料嘅。你一下載個 app 就可以用噶啦。咁同埋咧，你亦都可以自己親身試下嘅、哦。譬如我 scan 嗰、那個我掃描嗰個二維碼，然後做呢個記錄咧，係唔使上網功能嘅。你熄咗嗰個上網功能都可以做得到嘅。即係根本個功能本身就係純粹靠嗰個 app 去做。讀完個二維碼之後就記低咗。咁即係話喺個過程本身都唔會上傳任何資料嘅。OK， 咁只不過就係話啊，你點會知道做到呢個比對？我哋就係透過我哋參考咗一啲其他國，即其他啲防疫抗疫嘅程式嘅安排，我哋就做咗個方法咧，就係話我哋由衛生防護中心揾到一個確診者，那個確診者去過嘅地方，嗰、那個地方嘅資料，咁如果佢係用緊安心出行咧，就可以揾埋佢嗰個精準啲嘅時間，即係佢嗰個日子嗰、那個時間去過呢個地方，咁呢啲資料冇私隱嘅。冇私隱成分，因為純粹係一啲場地嘅資料。咁然後我就透過一個開放數據咧，就係、是、等我哋安心出行嗰個應用程式咧可以下載。下載咗呢啲叫做確診者曾經去過嘅地方，然後先喺你嘅手機度做比對。同你自己個出行比對，然後個手機就會提醒你，你有一個 match 啦咁樣。咁嗱，所有成個程序咧，我哋其實係不斷咁樣重申翻咧，就係成個程序都係。冇任何一個叫做私隱嘅一個影響嘅，咁當然我哋會繼續解釋啦。咁亦都我諗我哋睇到啊，即係業界朋友都講話咧啊，你係咪可以再解釋多啲？又或者甚至乎咧，就係、是、我可以即係同我團隊講，就係話會唔會可以將我哋嗰個叫做設計嗰、那個嗰、那個叫做設計圖或者嗰啲、我哋叫做啲 specification 啦、即係一啲 好啊， 即係嗰啲 好啊。咁我時間關係啦，唔該曬你啊，黃志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几宗。新增源头不明个案当中，一名患者在荃湾一间食店任职厨房，其余两人分别是一名无业人士和一名在牛头角创业街从事电话销售工作的人士。初步阳性个案的患者包括一名63岁男子，有兼职为餐厅开车接载客人到清水湾一间食店，患者居住在杏花村，有家人初步确诊。旺角帝京饼店有售货员亦初步确诊，居住在沙田。另一名初步确诊者是22岁男子，他在农历新年期间在花墟一间花店买花，居住在福华街的唐楼。政府提出修例完善公职人员宣誓安排，涵盖区议员，并加入具体宣誓要求，例如要真诚庄重地宣誓，必须准确完整地宣读法定誓言等。如果宣誓无效，违反誓言，会由律政司司长提出起诉，法庭有裁决前，议员需要暂停职务，一旦并取消资格，五年内不得参选。政府亦提出正面和负面清单，若果某人作出或意图作出负面清单行为，例如无差别反对特区政府的议案，就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提述。负面清单内容包括拒绝承认国家对特区拥有并行使主权、宣扬或支持港独主张、利用政府举行的选举组织或实施对抗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变相公投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完善宣誓安排的修例如果通过，四名去年被依法裁定不符合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的现任区议员，应该会失去区议员资格。四名去年曾经被选举主任裁定参选立法会选举提名无效的现任区议员，包括梁访维、岑奥辉、袁家卫和郑达雄。梁访维说当局是抹杀民主派参政空间，岑奥辉说会紧守岗位至最后一刻，郑达雄就表示法例一通过，他的区议员生涯就完结。高等法院上星期四驳回涉嫌触犯国安法的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保释申请，法官彭宝琴今日颁下判词解释理据。法官认为，在考虑被告会否再犯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时，要考虑所有可能违反国安法或其他香港法例下保障国家安全的条文。法官又说，黎智英表示不会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或接受任何访问，只是法庭考虑保释因素的保释申请的因素之一，申请人的背景、社交联系、财政状况亦在考虑之列。危害国安行为可以有不同途径，法庭对保释决定作出预测和衡量时，要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即系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波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稍为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咧比较车多啲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工程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喺油麻地有中九龙干线工程，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嘅一段西贡街，而家系改为单。是改为双线双程行车，长度超过7米的车辆是暂时禁止由渡船街左转入去西贡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和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一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老年学会、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香港大学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言不自由，言不管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风翻嚟，同大家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倾紧咧关于安心出行啊，呢个 app 啦。最近有个数字咧，就话咧系接近咗279万啦吓。咁但系咧有受到质疑，咁有啲人话咧就系咪作数嘅咧，系咪督数嘅咧咁啊？咁啱啊，倾紧个咧就系呢个课题啦。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或者你都可以讲下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啊，而家咧接通咗一位听众啊，张先生噶啦，张先生你好， 张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 系啊，请讲。 是啊，冇啊，我想表达翻个意见咧，即系譬如话我自己屋企，即系话有几家嘅兄弟姊妹，即系都有自己嘅细路啊，成。 嗯。 咁我发觉都系即系用嘅人都少，或者系选择唔用。好似你话斋系，其实某程度上系第一就几个原因啦，表达一种立场啦吓、第二咧就系觉得系，即系佢其实你个名又改得好听，一安心出行，即系但系亦都即系嗰、那个。要防疫是要可能即系打咗针之后，即系嗰个先系实质嘅帮助嘛。啊，即系呢个追踪有几有用咧，或者佢系咪睇住你嘟啊？即系嗰个流动都即系其实好松散啊，即系操作得好松散件事，咁就未必系咁劲咯吓。呢个第一啦，啊，即系第二啦。咁另外我就想讲多一点咧，就系话，即系其实比较可惜咧，就见到就系话好多事情咧，即系。即係反映咗係政府同市民嘅關係，即係呢種嘅崩緊咧，即係但係喺周邊嘅各個因素咧，即係似乎將嗰種崩緊咧就即係更加加劇啊，即係冇去舒緩到啊，即係其實好似你話齋一個 Apps 其實唔應該即係反映到就呢種關係咯，即係我希望特區政府或者聽到有啲即係負責嘅官員，無論你即係唔同嘅職級都好，即係。應該同市民呢種關係咧，即係去鬆綁翻，先係一個好嘅方向啦。 係， 我意見係咁樣啊。 多謝你， 唔該曬張生。咁張生講得好清楚啦嚇。咁其實好多時咧，就一個好簡單嘅 app 係一種平台啊。咁甚至係主要攞嚟抗疫嘅啫。咁但係即係政府做出嚟咧，就似乎受到好大嘅阻力嘅。咁好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啊，電話機旁邊仲有一位高先生咧，佢接通咗嘅。高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係啊。咁就想讲返呢个安心出行呢个 Apps 啦。咁其实呢个 Apps 我諗 大家知道在去年的十一月都已經 launch 出嚟 啦。 但是很多人都未裝，咁我自己都冇裝嘅。直至到農曆新年前咧，就好似又話可能放寬嗰個食肆，去到夜晚十點啦，同埋兩蚊變咗四蚊。但係個條件咧就一定要用呢個 Apps 去掃嗰個 QR code，或者用share 你嘅個人嗰、那個。資料咯，咁其實喺假期裏面咧，我就特登上網抄關於 Apps 嘅各方面嘅題材。咁其實係嗰個資料係講啲 Apps 噶，就算 even Google Play Store 裏面都有多人cover 呢個 Apps 嘅，即係有啲用到啊，有啲咩地方 kick 住咯。咁其實我自己發現咧，最大嘅問題就係、是有啲IT 嘅專家咧，亦都可能佢哋分析嗰啲 Apps 啦。咁佢哋就覺得啲 Apps 咧，雖然政府一路都講佢唔會攞你嘅私隱啊，或者其他各方面，但係似乎又裝咗 Apps 之後咧，就好似裝咗只機械老鼠咯。咁只老鼠平時又唔喐嘅，咁但係收到指令嘅時候咧，佢就去真係抄嘢、抄嘢食啦，可以攞你啲料啦。咁變咗就令到即係我做到，大家都係擔心緊。 咁你最後有冇 download 到咧？高生，如果譬如你研究咗之後， 我真係都冇 download， 都係冇裝到嘅， 都係說服唔到你話。 系啦，因为如果我装只机械老鼠喺我手机入边，其实即系自己揾自己笨啫。 好啊，所以 我觉得政府应该更加要清晰解释翻呢样嘢。 好啊， 同埋佢就有个专家，即系佢政府嗰边有提过，就如果有一个人佢中咗招啦，咁就佢会分析到喺咩食肆咩时间中招，咁然之后咧就佢就话政府嗰边咧系可以将呢个资料咧，我哋叫做 trigger 啦，你嗰个手机部 Apps， 咁然之后咧。就攞翻你資源儲存嗰啲 data， 去分析翻有冇咁巧，同一時間發生，咁然之後叫你做啲嘢，咁我就奇怪啦。咁你如果你話乜都冇做，咁你點樣將呢樣嘢通知翻我手機？通知我手機去 即係佢都會知道你啦，係嘛？即係始終其實佢都係即係意思係知道你 嘅。即係佢啲方法係應該可以控制翻我部手機嘅，雖然佢不斷澄清，咁我都 好啊。 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佢更加解釋翻呢度點樣點樣。 好啊，明白，唔該曬你，高生。咁亦都即係講咗個問題啦。當你有事嘅時候，你其實都係要追蹤翻呢個行蹤出嚟㗎嚇。咁好啦，咁我仲不如把握時間咧，仲有一位聽眾啊，林先生咧，聽埋林先生先。林生， 你好。 系，请讲。 听到。 我会觉得呢个安心出行咧，其实几好嘅。咁依家政府咧，双管齐下，你可以唔用安心出行，但要登记私人资料，我都 OK 嘅。咁呢个安心出行咧，其实佢只不喺你手机度记录翻，因为我唔系 I T 同嗰啲朋友啦。记录翻你去个地方，咁政府咧再将啲万一有啲某个地方有事咧，佢将个信息发喺你个手机度，咁你手机自己配对翻。認翻你哦，原來你去個地方，個地方有危險嘅。我覺得呢 OK 嘅，我建議其實歡迎大家去用咯，因為大家抗疫噶嘛，因為我都唔想香港，因為個疫情一路搞到無了期噶嘛。 好啊，明白， 多謝 你啊，林先生。系啊，咁到底呢个安心出行咧，大家有冇信心去装咧？江文峰，你听完晒呢个分析之后咧，包括咗头先即系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啦，即系黄志刚分析完之后，有冇改变到你嘅谂法咧？ 其实本身我自己都装咗噶啦， 装咗啦， 系 都装咗啦。鼓励埋其他啲未装嘅人。 系啦，咁如果旁边嘅人其实都有，就系、是、好似我啱咁讲，其实已经基本上都唔使听你解释。总之想装或者支持装嘅咧，基本上已经装咗。就啱啱好似听咗两位听众就系、是、做咗好多研究，始终都系说服唔到佢哋。其实我就觉得想用嘅人同埋唔想用嘅人，基本上已经嘅立场好分明噶啦。即系中间嗰度究竟有几多会听完个解释之后改变立场咁咧？我就觉得唔会好多啦。 系啊，好啊。咁啊，关于个课题咧，差唔多讨论到呢度啦。咁啊，先休息一阵，你翻嚟会再倾另一个题目嘅。 好， 西杰啊， 你喺边啊？瑞文唔见你、啊。 我在个 app 度啊，我睇下有冇潜水嘅感觉啊嘛！ 你快啲翻嚟啦！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咗潜水课程总监欧兆坚，带你去海洋生态旅游啊！ 而我就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一齐玩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言。 美术指导怎样为一部电影画龙点睛，带给我们无穷的视觉享受。今集旧姜清道夫的美术指导霍佩斯会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工作。 深夜1:30 FM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土炮电影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今日同我哋傾另一個話題咧，就講關於政府咧打算推出個交津按津啊咁嘅方案嘅。咁啊數字我哋睇翻咧，就係喺2019年咧，棄置喺堆填區嘅塑料即係塑膠嘅飲料容器咧，就達到 15.5 億個啊，個數量真係都幾驚人喎。咁個數字嘅意思咧，就係每人人均每年咧棄置咧就超過200個嘅。咁啊回收率咧就好低啊，咁啊只係得咧 0.5% 嘅啫。咁為咗加強回收咧，政府就打算推行一个是塑胶饮料的容器生产者就责任计划，建议部分出售这个胶樽饮品的铺头就提供按樽服务，市民每交回一个按樽可以获赠 0.1 元。我相信很多人即是小时候买汽水啊或者等等的饮品都试过的，即是你按樽回来给他就收回你自己的按樽钱。这个都是用一个即是经济的手法就去即鼓励这件事。就环保署就推行这个咁嘅计划咧，就三个月嘅公众咨询，就至到5月21日嘅。咁但系有啲环团咧就认为咧回浸嘅金额太低啊，咁可唔可以提高啲咧？会去到0.5，即系5毫子啊？咁啊，估计咧就如果提高咗之后咧，回收率就可以增加70%嘅。咁啊，大家对呢个课题咧就有啲咩意见咧，或者有咩如果有兴趣咧，想参与讨论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啊呢个时间不如先接通咗咧，同一位即系业界嘅朋友咧，系倾一倾咧关于个课题先。咁我哋电话机旁边嘅就系香港嘅废塑料协会嘅副会长啊，系黄永浩啊。黄永浩你好， 黄永浩你好， 你好， 系啊系啊。我哋啱就讲开咧，就政府就想推呢个咁样嘅计划啦，即系回收樽啊，即系可以有按金收翻按金。咁啊，你业界嚟讲对呢个计划初步你哋会点睇嘅？觉得即系可唔可行啊？ 我觉得可行嘅，非常欢迎。除咗业界之外，如果作为一个有睇过外国政策嘅，我都觉得呢个系可行同埋迟嚟，要同都要尽早实行添。 咁啊，你觉得 迟嚟咗噶啦？ 迟嚟咗。咁啊，你哋会唔会都觉得系个金额嗰个回收嘅时候嗰度，即系有几多钱咁，有冇作用咧？或者你个建议系点咧？ 我先讲外国嘅案例啊。嗱，如果欧洲咧，我自己亲身都去过，直情都即系自己都拍过片去过。佢哋咧大概就大概1毫欧罗至2毫欧罗，即系大概蚊几一个樽嘅港币。咁如果美国加州嗰边咧，就大概2毫至4毫子美金一个樽嘅，即系大概都系个几啦。 个几啦。 咁我哋觉得起跳咧，如果香港咧，你5毫子系最低噶啦。你用紧一个个比例同外国一个人工成本同埋香港人嗰个经济模式，第一。同埋第二咧，就係、是、嗰、那個我哋先講膠袋啊，你百佳買膠袋啊嗰啲，你都要俾5毫子啦。咁我就唔明點解嗰個樽會係平過膠袋，我諗最少都同膠袋一樣喎。 不過係喎，而家政府個建議咁咧，即係話用1毫子即係太低喎。即係你而家你有陣時找錢就找1毫子呢度，即係 都未必找啊。 係即係覺得佢比較煩啊，即係比較上係。咁啊，但系你業界嚟講咧，黃永浩，你業界嚟講，你知唔知點解政府係定咗咁低嘅數字咧？點解會係用1毫子嚇？點解係啦？點解唔用一個即係個效益會大啲嘅方法，或者個金額大啲咧？ 哦，我又估唔到政府點解要定一毫子嘅，因為我哋都有傾過，有陣時做過啲 stakeholder engagement 咧，咁就佢有問過業界，佢有問過我哋5毫子 O 唔 OK 嘅，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 bottlers， 即係一啲生產者，即係喺本地販賣飲品嘅公司啦，咁佢哋都有去做一個遊說嘅方向，咁佢哋咧，佢游说方向，佢有个开咗个 group 嘅，咁、那个 group 我都喺里面，但我而家 quit 咗啦。咁佢哋游说政府咧系一个斗零嘅，一开头 一个斗零， 哇， 即系0.01啊，系嘛，即 系啊，咁我就唔认同啦，咁我就而家佢哋可能我听讲又好似话游说，佢哋出咗个新嘅 proposal， 就5个斗零。 咁可能政府就你知啦，政府都系做一个 public consultation， 而家佢都系做紧 public consultation， 佢只不过 flow out 一个一毫子嘅 idea， 佢冇真系写条标。咁至于点解会唔会系业界即系饮品业界嗰边个诉求比较大啲咧？咁就要真系拭目以待啦。 系，我想问一问咧，点解你或者据你了解，究竟点解佢哋嗰边就会想咁低压低嗰、那个嗰、那个、那个叫做价钱咧？ 系咧，有咩理由咧？ 系、哦、啦， 因为呢个生产者责任制啊嘛，即系原本即系话你呢个 bottle glass， 你个一次性塑胶樽嘅生产者，你卖饮品喺度咧，你。个你赚完个利润之后咧，唔该你要做翻 recycle， 你付翻个 CSR，、即系个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你要为呢个香港社会回收翻啲胶樽，就唔可以抌咗佢。咁、所以你会将会被 tax， 你会被抽税，抽翻个税之后咧，咁政府就喺呢个税里面有一部分系俾市民去做按金呢样嘢，另外一部分可能就俾回收商去做收集去回收。咁你作為 bottle 我唔知啊，我覺得有冇啲嘅誘因就係話我唔想俾人 tax， 所以我就俾個按金比較少啲咯、 因為個價錢越高，可能佢哋嗰個成本就會越高啊嘛，所以佢哋希望壓低嗰個回收嗰個。 應該話個價錢越高，佢將會被抽嘅税咪越高咯。 係， 係啊，我哋而家傾緊嘅就關於政府咧打算推出一個膠樽嘅按樽計劃㗎。咁大家有興趣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同我傾緊咧就係香港。呢、这个废塑料协会副会长黄永浩嘅，黄永浩啊，头先你讲到咧，就嗰啲 bottle 就比较即系突有啲即系唔想帮手啦。咁我想问一下个制度里边咧，回收个樽之后点样处理嗰啲，应该都系嗰个生产商去做嘅，系咪咁噶？即系收翻晒啲樽之后，佢 未去到第二步嘅。咁咧，外国咧有案例，或者香港亦都有商讨过咧，就系话，如果你 bottle 嘅话，你自己可以 recycle 翻啲樽咧，你就扣少啲税嘅。譬如你买100万个胶樽，你每个胶樽 tax 你，我假设1蚊啦，咁100万、你如果你回收到50万个，你咁你咪可以扣翻50万咯。即系有咁嘅方向，但系条标未出，我所以都未知。啊，再更正翻啦，我未必系讲话。佢系唔想帮手嘅，我意思，你头先问我有咩诱因，点解可能 bottle 会上低啲，我估佢系咁样嘅啫，意头 系， 系 一个估计嚟嘅啫。 咁但系而家话即系如果业界你觉得系提高到5毫子系就好啲嘅，系咪咁讲啊？即系个反应， 我觉得系最低消费合理啊，因为我头先都讲咗案例，其实有得 check 嘅，上网都系 check 嘅，美国都西岸都讲紧蚊几，欧洲讲蚊几。我谂5毫子系一个好合理同好基本啦，因为我哋交到都5毫子啦，咁点解交樽唔系咧？ 咁呢个计划里边咧，就即系业界里边咧，即系估计，即系话如果推行嘅话咧，即系一般市民个反应会系点啊？你有冇做过一啲即系事前嘅即系 survey 啊，或者咩成嘅？ 綠色團體有，因為始終我哋係一個業界團體啦，但係我哋都有同佢交流嘅，基本上個個都贊成。而我自己喺唔同嘅場合見到一啲叫做膠樽回收機啊，可能市民未必知，即係嗰啲叫做逆向販賣機，你入個膠樽落去，佢褪翻啲錢俾你八達通。咁我次次去咧，都見到好多。無論拾荒者或者市民咧，都嚟等嗰部機啊，執好多膠樽，所以我覺得個反應將會非常好。 係，或者我又想問一問咧，黃永浩咧，就係你哋而家業界其實你哋嗰個究竟即係譬如而家就係話得0.5% 咧係回收咗，咁但係其實距離業界嗰個可以收回收嗰個能力咧，其實距離大唔大咧？即係譬如而家我哋可能去到0.5%，甚至或者將來我哋希望拗到1蚊咁樣樣，咁樣其實回收大量回收之後，我哋香港個塑膠回收業界其實仲有冇咁嘅能力去接收曬咧？ 而家環保園咧就太古可口可樂廠同埋火牌一間碧瑤嘅廠，佢哋喺環保園已經起好咗一間膠樽廠啦。佢每日都應該係做到幾十噸以上，咁但係佢無奈何佢哋係唔夠香港料嘅。咁所以咧呢件事情見到咧將會有呢條標咧，其實啲 bottlers 都會即係太古可口可樂就係 bottler， 即係嗰啲生產商，其實佢哋都會計劃咧起呢啲廠咧去回收翻自己嘅樽。就可能抵翻税啦，咁所以你会见到你嗰个能力嗰、那个回收能力咧系相对生产嘅税，因为有 supply 同 demand， 咁所以我系唔悲观嘅，我乐观嘅对呢件事系啊。 我睇翻啲数字咧，黄永浩啊，其实香港呢个算唔算系严重嘅？即系我哋头先讲紧咧，即系每人均每年弃置啊超过200个啊。咁算系多唔多啊？即系以香港即系或者同其他城市或者地方比较。即系弃置呢咁样嘅胶樽， 弃置量 唔系特别多啊！即系香港又唔算特别多， 香港人你話浪費，其實日本仲多，外國都多，咁、但係個回收量 0.5% 咧就非常低。呢、這個生產者責任制咧，其實就喺外國就行過40年噶啦，尤其是北歐瑞典咧，佢哋行咗即係按金就行咗40年，咁佢哋嘅回收去到95%嘅。咁、我如果講咗 0.5% 咧，我覺得就非常低。但係市民用嘅膠樽咧，你相比其他地區咧，我覺得都係正常嘅。 唔算係特別高。 正常啦，我覺得日本會高啲啦，因為日本真係飲得膠樽會多啲。 但係你講話即係香港嘅回收率即係真係好低喎，即係 0.5%。咁而且又一直又冇做翻呢個回收嘅，咁其實個原因喺邊度咧？ 就係冇個有因去回收，因為塑膠嘅回收唔同廢紙啦，因為塑膠嗰、那個。回收的成本比廢紙高啦。第一，第二樣嘢，因為塑膠嗰個佔嘅空間同埋個嗰個體積佔嘅空間比較多，而個體重比較輕，所以喺物流運輸亦都非常高。就呢兩個原因令到回收商如果冇一啲介入性嘅誘因咧，市場上係唔可以獨立運作到，就導致到而家 0.5%。頭先我講外國95%嘅回收率咧，就因為我就講咗話每個樽你津貼大概1蚊2蚊，咁就好高價錢㗎啦，咁所以就導致咁高回收率，主要係呢個問題啦。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黃偉豪。 好，唔該曬你，好，拜拜。 係啊，拜拜。 拜。 啱啱我哋傾緊咧，就係政府咧打算推呢個膠樽嘅按樽計劃啊，回收咧就1毫子啊，咁啊就業界覺得咧就比較低咗啦，誘因似乎低咗啲。咁啊，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有位聽眾李先生咧就接通咗，不如同阿李先生傾下先。 李生你好。 系啊，系啊，你好，你好，听到， 系， 请讲。 我咧就认为咧，呢、這个回收嘅非常之好啊。因为我住屋村嘅，咁最近咧，我哋屋村有一部嗰啲回收机咧、就你拍嗰啲八达通卡，可以有1毫子回赠一个。咁变咗咧，我见到好多啲后生仔咧，以前咧就随手掉嘅。而家都珍惜啦。佢宁愿储埋几个咧，行多几步去拍一拍。多分幾毫子，多分幾毫子。雖然幾毫子唔係問題，但係個意義問題。咁就如果提高啲咧，我相信嗰啲膠樽回收咧就更加成功咯。因為點解咧？因為好喂，趁頭嗰位主人執紙皮，都係幾毫子斤一公斤。你膠樽如果有2-3毫子一個，都幾襟計條數都。變咗可以環保膠樽回收方面咧。是好大嘅引诱咯。 好啊，唔该晒你系啊，唔该晒啊，李生。 唔该，吓吓。 系啊，咁啊，即系通常用呢啲經濟誘因去做咧，就都可以嘅嚇。咁啊，不過頭先聽阿黃浩講咧，即係業界裏邊嘅比較咧，即係香港即係依方面啊做得比較落後好多啊。 一來時間遲咗啦，二來嗰個誘因好似都係比起即係啱啱佢提嘅嗰啲例子，歐洲啊、美國嗰啲例子，似乎嗰個誘因都唔係咁夠。即係因為即係當然我哋大家都明白嘅，嗰個意義係在於即係環保啦。咁但係當你諗住真係用一個誘因去做嘅話咧，即係一毫子，即係好老實講，而家譬如找錢，但係一毫子我哋有時都話唔使找啦，算。咁所以我哋希望即系我都同意，即系啱啱譬如黄永浩啊，或者有啲环保业界咁讲，即系可能将嗰个按金嗰个额由一毫子加翻可能5毫子，可能相对会比较合理少少嘅香港嗰个生活水平嚟 讲。系啊，但系金文峰，你有冇留意到咧？即系譬如我哋即系早前都即系几年前咧，都开始推胶袋征费啦。咁啊，嗰阵时都系用咁嘅理念咧，即系希望系咪可以用收钱咁咧，就鼓励啲人减低咁用胶袋咧，咁就系即系个数字显示咧初。波段咧，好似就比較理想，但到後來慢慢又翻翻去咯，即係好似啲人可能即係算啦，你俾嘅錢咁少，咁啊揾個膠袋啦咁。其實嗰個效用啊，政策效用又唔係好明顯啊，即係其實會唔會香港人呢個環保嘅習慣，似乎都仲係未好形成到一種風氣咁樣。 我諗有少少唔一樣嘅，因為嗰、那個你啱嗰個膠袋嗰個徵費咧，就係我希望加咗你錢，跟住你用少啲。咁而家膠樽咧就係話我希望俾5毫子你，跟住你唔好亂咁抌啦，你俾翻我，俾翻5毫子你。咁我諗嗰個政策上面有少少唔一樣嘅。咁另一樣嘢就係、當然啦，啱啱你所講，即係因為其實調翻轉，即係5毫子對香港人嚟講真係唔係好大筆錢。有時候我真係唔記得帶個環保袋咧，不如算啦，我俾個5毫子你啦咁樣樣，或者屋企其實。 有時我都可能需要交代，咁啊順便買埋嘢嗰陣時俾多五毫子買埋翻嚟咁樣樣。 嗯，係啊，即係關於個膠即係膠樽嘅回收機咧，環保署就話準備裝一啲即係逆向嘅自動售貨機嘅先導計劃啊，咁啊測試下呢個回收嘅計劃係點啦咁樣。咁啊呢個計劃裏邊咧就仲係諮詢緊嘅，咁啊業界嘅聲音啊頭先我哋聽到啦嚇，即係覺得即係係咪可以提高啲個回收價咧，就可能即係比較可行啲咧咁。咁好啦，咁我哋金文峰嘅暫時亦都要傾到呢度啊。咁啊自由風嘅時間都夠啦，咁啊要講聲拜拜。咁啊聽日仲有自由風嘅。 好，拜拜。